会停止竞选工作，退选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决定。桑德斯恭贺拜登，称赞对方是正人君子，又说会同拜登合作推动共同的进步思想。拜登就说桑德斯不单止参选，更推动了一场运动，对国家未来是一件好事。又说虽然桑德斯结束选举工程，但知道对方会继续领导工作。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同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至5级，初时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4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433点，升77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2,749点，升9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87，瑞士法郎0.973，澳元0.624，加元1.403，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5.77美元，卖出1,64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搭 lift 想安心啲，申请政府同市建局推行嘅优化升降机资助计划啦。合资格旧 lift 加装安全装置或者换新 lift， 最高可获50万资助。合资格长者业主仲有额外资助添。 最紧要做足定期保养同检验。如果发现部 lift 有唔妥，就要立即搵人检查。 打3188-1188了解下啦。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08，打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就是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今天早头早就已经来到就是星期四了。時間咧都過得相當之快啊！咁啊，今天咧都已經係嚟到2020年嘅4月9日，今日啊星期四。咁啊，對於好多人嚟講啦，相信今天咧啊做埋工作之後，咁啊明天咧就可以有一個公眾假期，咁啊可以休息一下啦，係嘛？復活節啊嘛，係咪？咁啊，今日咧就係農曆嘅3月17嚟嘅，各位聽眾早晨啊！出邊19度嘅氣温，相對濕度80%。喺今天早上，繼續咧都有白拳頭陪住你哋一齊起身，一齊翻工噶。 晨光每日一格。 人需要很大的勇气，每一天去到接受我们的不同挑战。这个勇气你用什么的方式，用什么办法去到逼它出来，还是天生你有这个勇气，就是证明你天生是一个勇者，天生是一个胜利者。不过我们都要知道，如果我们连追求自己喜欢事物或者追求自己喜欢的人啲少少嘅勇气都没有嘅话咧，我哋可能注定真系一个失败者。我哋接受好多唔同嘅挑战，攞起自己嘅勇气出嚟，将我哋自己眼前嘅难关一个又一个去到跨越，甚至乎捍卫自己所喜爱嘅人啊，继续咧维护、守护住我哋自己喜欢嘅事情，咁样嘅人生可能才来得更加好，更加胜利。 你有背叛我吗？你有秘密见他，不过你不敢明吗？我要信直觉吗？我两个就信吗？因你会跟他是吗？爱到担惊受怕，谁人也欢迎的你，可爱得太可怕。你要去难道我追，追得到我共你都太累，我只想跟你做对，最稳固伴侣。时常在发着浪梦，有人抢去你，其实我很怕当你感情的后备，太保护你弹着双臂，避免跟我争你的人碰到你，谁能料最后我亦可能不爱你，但最初我犹豫忘了死去争止淡气，到最尾我胜利，我得到你，为何又害怕一世一生对住你，想要百般迁就你。你眼里又有他，你眼里又有他，终有天守不住吗？我胜过十个他，我有胜利过吗？惨过放心输掉吗？爱到担惊受怕，全球有影迷的你，可爱得太可怕。你要去难道我追，追得到我共你都太累，我只想跟你做对，最相爱伴侣。时常在发着恶梦，有人抢去你，其实我很怕当你感情的后备，太薄 空放低两手来抱紧你，从来没发现我亦有权不爱你，大半生也替放着某困中东争夺你，到最尾我胜利放低兵器，回头望共对手都输光了力气，大概胜出的是你，是爱让泪 一首歌曲嚟自容祖儿《最后胜利》。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噶。今日朝头早可以又揭一揭啊，同大家讲下呢一个地方，佢咧就系东涌啦。东涌有啲乜嘢好讲呢？东涌新市镇啊，仅仅呢几十年入边咧，发展成为新型嘅住宅区，区入边啊，每一栋嘅高楼大厦啦，都系依结住山去到兴建。我自己咧就冇喺东涌嗰度住过啦，我唔知道喺入边望翻出嚟嗰个风景系点样。咁但系其实东涌咧都仲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嘅，例如其实东涌咧喺特别系东涌海湾啊，百几年之前咧，咁啊有一个咧就系清代嘅古炮台，不包括咧就系大屿山啊南嗰个叫做南分楼炮台啊吓。讲翻啦，呢一个嘅清代古炮台，当年咧就系清政府为咗咧就系防御海盗侵略，阻止鸦片贸易而建筑嘅炮台嚟噶。今时今日亦都成为咗好多游客嘅好去处啦，保存得咧就相当之好噶，亦都咧就系香港法定古迹啊，东涌炮台入边最值得一睇噶。我哋见到咧喺呢一个嘅城墙上面嘅六门大炮咧，咁啊黑得嚟有两扎，炮口咧就直指呢个东涌湾。咁炮台旁边嘅商户亦都指出啦，东涌炮台啊布局啊不差于咧就系澳门嘅炮台噶。不过咧就话到当局嘅宣传就唔系好够，配套咧应该有，譬如停车场啊，方便市民泊车。其实大屿山成个大屿山嚟讲啦，睇翻个地理环境，唔单止净系离岛入边比较大嘅岛聚，佢更加咧就系珠江三角洲，可以话咧就系紧握住中国主要船只嘅通道嚟噶。所以当年清政府1644年至到1911年嘅时间啦，以大屿山作为咧就系重要嘅边防据点。由于大屿山北的大澳同埋东涌两个地方可以安全咁样泊停泊呢一个船只，咁清政府当其时咧喺大澳驻扎咗咧就系清兵30名，而东涌咧就未有军事设施噶。大屿山南分流虽然咧就有炮台，咁但系咧其实都好难去到帮忙嘅。据知清政府啊为咗咧就加强东涌防御海盗侵略，阻止鸦片贸易，咁嘉庆年间咧就起咗呢个东涌炮台。根据翻咧就系《广东通志》记载啊，1817年嘅时间，咁两广总督啊，先后咧就喺东涌咧，咁兴建咗咧就系两座嘅炮台，东涌小炮台以及咧就东涌炮台咧互相照应。同屯門隔岸相對咧，咁可以話咧就係緊握住咧就係大嶼山北岸，保衞住呢個叫做珠江口岸嘅。嗱，見到炮台嘅叫做身上邊啦，刻住最早嘅鑄造年份咧就係1465年，1465年啊！建於咧就係花崗石同埋水泥基礎嘅炮身就有呢一個寫住1465年啦。仲有咧就系1729年同埋1843年嘅字样，炮身所铸汉字同埋铸造年份清晰可见。咁根据学者考证啊，这个嘅东涌炮台并非咧就系炮台原有，而系由不同嘅炮台而来咧就装饰东涌之用噶。西北城墙就有两门嘅炮台咧，咁啊叫做西而长嘅。 我想万里飞翔。我想还越这赌场，为 长越跳高，才能爬越更高。怀着直子，心一伤。 一首嘅作品翻唱，以前有咁多炮台，啲幕亦想翻唱。你都真系咁容易咩？ 也许我的执着，也许无人可救药。如难度更高，沿途容易跌倒。长月后我越顽强，也许世太纷乱，太多预设的阻障，孩童在梦想，成人望着设想。自我带分唱，未见的比看到的更甜。分唱去觅我理想，容许我为青春踏上如一双无枷锁的飞马，脱脚那般狂热叫。细气的窗，再高也都攀得上。前途坏与好，成年人为我数，我偏要出走边疆，被困温室我不可以返。真相去觅我理想，用虚我为青春打仗，又一双炽热赤子心的女生，想去见识真相，想两手空空去真相，拆下这铁窗，容许我混多少的像，如一双无枷锁的飞马，脱脚那般狂热叫。 变身话温系19度，相对湿度77%。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早上6点到7点，舒缓压力，享受生活。 晨光心灵鸡汤。 喺美国纽约唐人街有一间嘅酒店，啱啱开张嘅时候生意兴隆，但系过咗冇几耐就开始俾人哋冷落。老板为咗呢一件事谂计仔谂到头都爆，酒店从硬件到服务员嘅水准都系一流，到底问题出喺边度咧？有一日，有一个富豪邀请咗几位嘅朋友嚟呢度食饭，老板一听到，哇，受宠若惊啊！为咗表达敬意啊，佢成日咧就走上去敬酒，使出浑身解数，希望咧就可以令到佢哋开心。他认为这个是不可多得的客人，怎样都要拉住他。而站在旁边的服务员就显得非常沉默，一边暗暗地观察着老板的一举一动，一边在想着事。当那位富离开的时间，老板又再次亲自送他们出门口，回到酒店。这个的小伙子就叫住老板啦，睇嚟我哋酒店嘅生意都唔系咁好。系啊，老板就系咁讲。如果咁样落去嘅话，我哋嘅生意会更加差。老板望住佢，啊，呢个小朋友讲呢一番嘅说话，竟然话我哋嘅生意会更加差，佢有啲唔开心。老板就问呢一个小朋友，就问佢：，咁你觉得我哋应该点啊？你俾我做一个月嘅主管啦，我做主管嘅期间你唔可以干涉我。老板都怀疑你用啲乜嘢去到质疑你有呢一个嘅能力呢？呢个小伙子佢就话到啦，我敢肯定，头先啱啱俾你送走呢个富豪嘅客人，佢唔会再翻嚟。 老板半开玩笑咁讲：如果一个月之内佢真系唔嚟嘅，我就俾你做主管。时间一日一日咁样过去，那个富豪客人真系冇翻嚟。老板兑现佢嘅承诺，俾呢个小年轻人做一个月嘅主管。时间一日一日咁样过去，老板暗中观察，发现呢一个小朋友佢对任何客人，佢都只系微微一笑，一个好简单嘅点头。对老板嚟讲最攞命嘅，佢从来都唔同啲客人敬酒，哇，得失晒啲客人。但系佢估唔到，自从呢一个小朋友上任以嚟，生意一日好过一日。而家嘅生意比以前嚟讲多咗几倍，旧嘅客人一日比一日多，新嘅客人亦都客似云来。一个月之后，老板再问生意点解会好咗咁多嘅咧？呢个小朋友竟然间就答噶：啊，老板啊，老板，你认为生意最重要嘅系啲乜嘢啊？老板就答啦：当然系尽量满足客人嘅要求啦。讲得好啱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客人的需要里面有一种需要叫做不需要，而你只是知道客人需要些什么，不知道客人不需要些什么？老板拗晒头，有一种需要叫做不需要。当然了解客人不需要些什么，了解客人需要些什么是非常重要的。过来吃饭，好多客人都系谂住自己一班朋友好好地聚会，你去敬酒，实质上系打扰佢哋，呢啲系佢哋唔需要。仲有同一席台上边有主次之宾，你向主家席敬酒嘅同时，亦都咧就系向台上边其他客人好似暗示我唔在乎你哋咁样。老板突然之间茅塞顿开。从此他揣摩到客人原来有一种需要叫做不需要。20年之后，他的酒店在美国开了很多不同的分店。你又明不明白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需要其实是不需要呢？ 直太过多，仍没法找得到自己，又存在到想象，相隔了几多分勇气。我在歧视我，胆子太过小，连梦想也不受理。很想高飞，但我不能，不想天空剩我一人。我会舍不得，临行又是一个吻接一个吻，终于等不及你飞行，显不到的双手会震。我要飞，我怕飞，无人认领我的决心。我自问，如若决定说一声再见，我会珍惜这天，明日我便要出走多年，为了未来做个锻炼。还自庆行到彼此再会时，有过一些挫折。原谅我没有待在这夜，若有梦要实现。有停顿到赶路，到最终多少个站，似没完没了，毕竟太渺小。沿途上有几多最后晚餐，有离别到相聚，需要几多声叫喊， 你若穿梭过，身影太过多，怀念的暗香未散。很想高飞，但我不能，不想天空剩我一人。我会舍不得，临行又是一个吻，接一个吻。终于等不及你飞行，牵不到的双手会震。我要飞，我怕飞，无人认领我的决心。我自问，如若决定说一声再见，我会珍惜这天。明日我便要出走多年，为了未来做个锻炼。还是轻行动，彼此再会时有过一些挫折。原谅我没有待在这儿，若有梦要实现。 一首作品来自陈柏宇，原谅我要高飞。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了，转头回来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总额达1375亿元，其中800亿元用作保就业。政府向合资格雇主提供6个月的工资补贴，每月上限9000元，期间雇主不可以裁员。港铁应政府建议，7月起减票价20%，为期半年。政府又会动用210亿元，为多个受疫情影响的行业派发现金资助。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她本人和主要官员未来一年减薪10%。美国累计超过420000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死亡人数增至超过12900人。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很快会有多过所需的呼吸机在全国范围协助治疗确诊者，又说多出的呼吸机会分发到情况危急的国家，包括英国。另外，纽约市长白思豪说，当地的新型肺炎死亡率是黑人和拉丁语裔社区不成比例地高，政府将会针对这批居民开展防疫宣传活动。纽约州长葛姆就反问，为什么经济环境较差的民众总是承受最多，强调是时候加强抗疫工作和相关研究。英国一名马拉松跑手按政府抗疫指引足不出户期间，在客厅来回跑了大约4500个圈，完成马拉松长度的距离，为慈善组织筹到2000英镑，即是超过19000港元。这名跑手叫保罗，原本参加了英国曼彻斯特马拉松，但赛事因为当地的疫情压后，为了不想白费之前的训练，他于是在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家中完成自己的马拉松，之后吃了一份三文治奖励自己。保罗说，上午起身之后吃早餐，9点在客厅开跑，用了4.5小时完成。又说原本计划用3小时45分钟完成，但是在家中难以调节跑步的节奏。美国佛蒙特州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决定结束争取民主党总统提名的竞选活动，他决定为前副总统拜登代表民主党出选总统，挑战争取连任的总统特朗普铺平道路。78岁的桑德斯在网络直播说，部分支持者希望他奋战到最后，假如他见到可行途径可以取得足够提名票，他一定不会停止竞选工作，退选对他来说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决定。桑德斯恭贺拜登，称赞对方是正人君子，又说会和拜登合作推动共同的进步思想。拜登就说，桑德斯不单止参选，更推动了一场运动，对国家未来是一件好事。又说虽然桑德斯结束选举工程，但知道对方会继续领导工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和缓东风。 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早晨啊，各位听众，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白元豪继续陪住你哋。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啊，各位听众早晨啊吓。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啊，件件报纸见到有一个咧，都几值得我哋要留意，特别咧养宠物嘅人士。咁啊，讲到咧就系关于狗公园咯。话到啦，咁啊，狗公园危机四伏啊！继去年启德跑道公园草地藏有大量杀蜗牛药之后啦，近日话到何文田嘅常胜街宠物公园啊，铁柱嘅插咗咧，怀疑咧就设计有问题，位置咧就过低，令到宠物咧就容易触碰到，咁啊更加怀疑漏电，争啲咧就令到狗狗受伤添。有狗主咧就表示啦。星期日嘅時間啦，五號咧落雨期間啦，狗狗咧靠近呢一個嘅涼亭啊一條柱嘅時候啦，突然咧傳出砰一聲，咁啊鐵柱嘅下方一個損位嘅插咗咧就冒出火花，懷疑漏電，咁啊佢只狗狗咧受驚，好彩咧就未有受傷。咁啊狗主亦都質疑咧就係狗公寓呢一個嘅叫插咗嘅設計有問題啦。好啦，咁啊，机电署咧，咁啊，证实啊，接获相关漏电嘅报告，目前已经将呢一个插座咧就以胶带咧就系封住，并且咧就暂停供电，将会派员咧去到维修噶啦。狗主咧就质疑啊，喺宠物公园嘅铁柱较低嘅位置加装拆咗嘅设计咧就有问题，狗公园啊冇理由咧就当成普通公园咁样噶，特别咧喺建造嘅时候应该咧就谂多少少，谂多少少咧就系啲狗仔啊，应该咧系会去到啲乜嘢地方，成个嘅设计上咧应该点样去到安排，特别咧系讲紧呢个插头嘅位置。今日位置过低，宠物亦都容易触碰到，存在住咧就系触电嘅危机。佢话到啦，如果狗仔喺嗰度溜溜嘅时候，咁低嘅位置，哇，咁咪好容易即刻窿晒。另外亦都有狗主表示啊，事发当日咧，佢个女女负责咧就放狗，根据女儿所述啊，涉事嘅铁柱咧突然之间咧就发出声响，咁啊佢自己只狗狗啦，当其时亦都惊到咧就系弹开咗。 咁亦都咧有見到咧就插咗冒出火花嘅情況出現嘅噃，不過狗仔好彩咧都係冇受傷。記者咧就喺常盛街寵物公園現場所見啊，涉事嘅插咗咧被寫有危險嘅膠帶咧就係包住，附近範圍咧就被封鎖啦。直至到下晝五點鐘嘅時間，保安人員咧到場解封。今日同時間啊，今日亦都有傳媒巡查紅磡啊，其他地方嘅一啲叫做休憩寵物公園，以及咧喺宋皇台遊樂場嘅寵物公園。兩個公園咧，亦都係沒有同類嘅叫做鐵柱低位安裝插座嘅設計。機電工程處方面啊，亦都咧就係話到啦，佢哋喺之前嘅時間咧已經接獲咗咧就係相關嘅漏電報告。初步咧懷疑係因為啊，之前幾日咧咪成日落雨嘅，雨水咧滲咗入去插座損位啊，咁啊令到佢咧就造成漏電。目前啊已經將呢個插座封住咗，以及咧就係暫停供電噶啦。等到咧就係冇落雨嘅時候，佢哋就會咧就係派人去到咧就係進入啊呢一個嘅水位，並且咧就進行維修。發言人話到啊，咁啊插座漏電咧就會跳掣，安裝喺户外嘅插座保護裝置咧就更加咧係嚴謹噶。犯人亦都話到啊，雖然現場咧就係寵物公園，咁但係亦都咧就按住一般嘅插座設計，咁啊按現時啊叫做一個叫做電力線路規例工作守則，安裝插座嘅時間應該咧就離地最少15厘米噶，以免因為雨水等等咧就係滲漏造成漏電。咁但係咧啊，原來就冇一個最高嘅限制噶。咁啊，机电署负责人啊，为宠物公园电力装置进行维修同埋保养，不包括咧就系参与设计。咁但系咧，亦都会按照住呢个经验，同康文署咧就讨论一下宠物公园嘅相关设计问题嘅。有阵时设计咧，我觉得最重要咧就系俾嗰个嘅用家，用家即系咩咧？就系狗狗啊，狗狗唔识讲嘢，不过咧宠物嘅主人咧就识讲嘢噶嘛。宠物主人咧有阵时都可以俾多啲唔同嘅意见嘅，留意一下啦。咁有阵时政府咧都会喺网站上边咧做一啲叫做征询意见嘅一啲嘅网页嘅，咁啊可以咧喺上面咧就反映翻你嘅意见。咁佢哋收到嘅时候咧，咁啊佢哋亦都会进行一啲嘅改进嘅，希望咧可以符合到咧市民对佢哋嘅要求嘅。如果啲嘢坏咗咧，要快啲修理。如果唔係啲嘢越壞越犀利嘅時候咧，咁啊要成個換，其實都影響咗嗰個成本噶嘛，係咪？要修理嘅時間，可能就有呢一班人出嚟幫一幫手。佢哋係銀河嘅修理員啊！ 除了會痛，一切都美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破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留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谁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晒破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好。但至少牵手偕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 到我在装，倔强的手不怕肮脏。贴着胶纸到尽我，像是补丁到发光，结局再破烂重分光。银河上边跌宕边看紧对方，跨宇宙又还越狂风，不怕再进。心慌。 一首嘅作品嚟自 DJ 佢哋嘅《银河》，修理员。修理咧，除咗有啲物件需要修理之外咧，有阵时我哋发觉我哋自己都会遇到好多唔同嘅问题啊，特别系可能系压力嘅问题啊，各样嘢。咁我哋都要修理一下咧，我哋嗰个压力情绪嘅指数，咁我哋喺工作先至可以继续顺顺利利噶嘛。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日日翻工，个个同事都得个新字，好辛苦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减压法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四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咁我哋要轻松减压一下，所以电话侧边咧亦都邀请到啊精神健康急救导师、注册社工啊 Circle 圆圆喺度。早晨啊 ，Circle！ 早晨啊，小白，又一个星期啦， 冇错啊，嚟到一个星期啦。咁啊，记得上个星期咧，你有好多个好啊。要即系俾自己，譬如运动好啊，食得好啊，瞓得好啊，咩都好啦， 玩得好啦， 玩得好， 玩都要好啊。 系啦，咁啊令到自己咧，咁啊样样嘢都好嘅，咁啊压力啊自然少啦，系咪？今个星期有冇第二道板斧先？ 今日咧就送住五个 F 俾大家，睇下点样可以逆境喺度自强啊！ 五个 F 啊， 系啊， 我谂住四个 F、啊。 F 斯系咪？ 系啊，F 斯啊， 我加多一个， 加多一个，好好啊。咁有啲咩 F 系令到我哋觉得真系啱逆境自强嘅咧？呢个 嗱，我哋成日话咧，面对压力啦，或者一啲逆境咧，第一样嘢你要知己知彼，究竟嗰样嘢系乜嘢嚟嘅咧？咁所以第一样咧就系嗰个 fear 啊，你个恐惧，你惊啊，究竟系乜嘢嚟嘅？因为有阵时咧，净系个身体俾一个信号你。嗱，我哋之前如果有听书嘅咧，你都会记得，如果自己惊啊，或者有一啲嘅焦虑嘅时候咧，其实身体都有啲信号嘅。 系， 例如即系会飙汗啦，其实心跳会快啦，有阵时会打冷震啊，眼会蒙啊，头晕啊， 即系一啲好真系睇得到嘅一啲嘅问题嚟嘅， 即系你感觉到身体一啲嘅信号嚟嘅。咁、但系其实乜嘢导致你会个身体发出一个信号话俾你听，你要面临大敌咧？究竟嗰啲惊系乜嘢嚟嘅咧？你都要同自己去了解一下先。譬如而家对住疫情咧，可能有啲人会惊冇咗份工啦，会惊感染啦，系啊，或者会惊连累到身边嘅屋企人啦，会连累到工作嘅伙伴啦，系啊，即其实有好多担心嘅，搭部车又惊自己会唔会污糟啊， 系啊，又要担心咧会边度有菌啊，成日咧做住消毒咁样咯，其实都系一啲担心嘅表现嚟噶。 甚至乎而家出街你都有好多嘅考虑嘅。係啊，咁、但係你要諗下，可能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好多唔同衍生出嚟㗎喎。 係。 係啊，嗰啲驚，咁你要問一問自己或者寫低究竟係咩嚟嘅呢嗰、那個驚咁樣。係啦。 咁就至於寫低咗，咁就令到自己知道自己嗰個驚嗰個位呢到底係驚啲乜嘢咁樣。 係啦。咁另外呢就係、你要另一個 F 呢就係 face 啦。 係 face。 你點樣去面對呢？你知道咗之后啦，知己知彼，我知道咗我自己有啲咩恐惧嘅嘢或者惊嘅嘢。你要接受自己呢啲嘅情况系存在嘅。 明白。 系啦，要面对自己软弱。 系 你鼓励自己，咦？咁我既然呢个惊嘅嘢都出现咗咯，咁我点样去面对佢呢？ 系啊，唔通下下避开佢就算数咩？咁件事既然喺度嘅，都要谂办法咧。点样可以令到佢进展得好啲？ 冇錯。咁第三個咧就係、是fit 啊 ，FIT。係。咁你既然要面對落，你要點樣令到自己去有一個狀態好嘅狀態，要面對呢啲嘅逆境啊、困難啊， 嗯、 或者我驚嘅嘢咧？咁、 嗯、 我有四個方向嘅。第一，你嘅身體都要好啊。 身體。 係啊，咁所以點樣令到自己透過譬如做 exercise 啦、可能做一啲嘅拉筋啊，點樣對自己好啊，身體好嘅嘢咧，都幫自己諗下。 係， 係啦，你對自己身體要 fit， 你個身體要 fit。第二咧，你個 look 都要 fit。 哦，係喎、哦、，fit 唔單止淨係講緊可能我嘅身體狀況啊，或者我嗰個嘅體型、啊，甚至乎連埋我個外表咧。可能如果夠 fit、夠 smart、夠醒目咧，又係第二種嘅感覺喎。 係啊，因為咧嗱，有陣時我 home office 咧，即係做咧，可能 就著得好烏啦， 鬆咁樣咧，照起身翻工啦。但係咧有陣時突然間話喂唔係、哦，要視像會議喎、哦。咁你咪梳翻個靚頭咯。 係啊，即刻梳翻個靚髮先，跟住先至可以開 cam。 照九點鐘咧起咗身嘅，要預備好自己咧，梳好個頭。其实你个人都精神好多噶。 哦，呢、這个都系、哦，就算咧，譬如星期六咁，我唔使朝头早翻晨光嘅时候咧，我起咗身咧，我都唔系好容许到自己咧，继续都系着住件睡衣好污秽咁样、哦。即系虽然唔系话又要 set 头又剩，但系起码咧换一换翻件衫，洗个面，整一整你个人，就算你唔使 set 头都好啦，你都梳一梳个头，令到佢唔好咁乱，个人咧都已经舒服好多啦。 系啊，咁我哋俗语都有一句啦，样靓系心情靓啊。 系啊，样靓心情靓啊。 系啊， 直头咧心情靓啊，样样嘢都好啊，跟住。 同埋咧，之前咧，我又喺另外一个节目都有讲过大笑瑜伽啦。 啊，有啊，系啊。 你笑咧，其实面部咧有好多二千条嘅肌肉噶、 啊。 你笑，即系你笑得多，你喐动呢啲肌肉咧，其实咧系可以令到你脑里面嘅血清素咧系分泌多啲嘅。咁、 嗯、 自然其实你个人嗰个情绪咪会好啲啦、 嗯。 所以其实你个look咧，除咗你要执靓自己之外咧，仲要即系练下自己咧，都可以笑多啲。 系。 咁呢一个咧都可以帮到你自己，你个 look fit 啊。 系。 系啊。原來都是一個可以對抗逆境的一個即方法嚟嘅。 係啊，呢、這個就係 fit 啦 ，FIT 嘅 fit 就咁就可以令到大家、啊更加正啊。 跟住咧，仲有、哦、你屋企咧，你都要即係執好佢啦。上次有講過斷捨離啦，因為咧你越執好間屋咧，你間屋 fit 咧，你個人心情都係好嘅。 會啊。 跟住落去就第四個咧，就係、是、一個 filter 啦，即係成日都講啊， 依家 資訊係啦過濾，你要過濾一下，你要即係引證一下 ，fact check 一下。 嗯。 究竟你而家接收咁多嘅資訊咧，究竟係真定係假咧、 嗯？ 真係要真係要清心一啲啊，去望一望嗰啲嘅資料，嗯、你先至可以分得到啊！我應該要信邊一啲嘅資訊，邊一啲嘅嘢？咦，原來係假嘅喎，我唔使過分憂慮咧、 嗯。 所以喺逆境當中咧，你都要有呢一個過濾器啊！ 係自己成日警醒住自己啊！嚇，唔好諗住。睇到乜咧就信乜，谂都要用下个脑咧，大脑我嚟用嘅，过一过滤先。 因为一担心你一急咧，你就好容易会分辨唔到嗰样嘢嘅真伪咯。 系啊，可能好多嘢系假嘅咧，其实根本呢个世界上都冇发生过嗰件事。你谂都唔谂就信咗嗰，咁啊净系得个惊字咯。 系啊，跟住最尾一个 F 咧就系fun 啊 ，F U N。 哦， 我哋要快乐啊！喺逆境里边，我哋都要帮自己添加一啲快乐，例如我哋呢排咪成日洗手嘅。 系啊。 仲嗰啲搓手液咧， 系啊， 你咪捽到隻手好似好乾咁樣。 唉，係啊，而家隻手都好乾。雖然 我哋個人咧就需要啲咩咧？而家需要咩？就係、是、搽翻啲潤膚膏，係啦、啊，就係要幫自己尋找一啲快樂啊。咁有亦都有一個心理學家咧有講過嘅，人生要快樂有三個好重要嘅元素。頭先其中一個我哋講嘅就係笑啦， 笑。 其中第一個係笑、 嗯。 第二咧就係你要。人生要有意義啊，要為自己去尋找翻啲意義，嚟幫人又好啦， 嗯、 或者你做喺屋企幫手煮一餐飯都有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嚟噶。咁你尋找人生嘅意義之外咧，你仲要去做咯。係啊，譬如哦，咦唔係、哦，我而家有一啲餘錢可以去幫助一啲弱勢嘅，係、 嗯、 捐一啲口罩俾啲老人家啊，咁即、嗯、或者你有時間可以去做義工幫手嘅，咁你咪去行動咯。 嗯， 所以喺一個分裏邊咧，首先你要喺人生裏邊揾翻啲快樂。 係。 咁喺快樂裏邊點樣做咧？頭先有三樣嘢就係、是、笑啦， 笑 有意義啦，同埋你要行動。 係 action action 係啦。

晚出没的是寂寞。 One Promise 新作品将寂寞比喻为怪兽，主题和曲风上面都跟他们以往的作品很不同的。这种男人的感慨你又有没有共鸣先？One Promise 填词有林若玲，监制周世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 One Promise 寂寞的怪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阳光，日间温暖和干燥，最高气温约25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色好转，早上清凉。而家嘅气温系1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你喜意姜涛定钟镇涛啊？ 啊？ 咁你拣张国荣定何国荣啊？ 吓、 啊？陈百强定系陈百祥咧？ 一定要拣？ 梗系啦，有得拣，一定要拣。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 Eric 严婷手动音乐，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来投票啊！ 听时听，记得快点登记做选民啊！5月2号就截止的了。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刚常识猜猜我是谁问答比赛，你剪头发后面青晒嗰啲叫咩啊？ 铲， 铲青，冇错，铲字。你喺公司冇嘢做，等咩啊？ 等运道， 系啦，我知道，铲运机。 答啱咗啦，第二题，你喺公司咧有嘢唔做，成拱俾人嗰啲叫？ 我最叻噶，推卸责任，推字。 你着衫咧，滑滑突突，老老乜乜啊？ 土。 我知推土机。 冇错啦，想知道负荷物移动机械咧？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操作负荷物移动机械，记住要小心，咁翻工就安心又放心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 早 晨，早晨，早晨， 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彭爷！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今日啊星期四咯噃， 系啊，眨下眼， 时间咧嚟到啊早上嘅7:07啦。 是啊， 好，咁啊，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啊，直播室咧就依家有阿小白啦，亦都有我彭仔程振鹏嘅加入啦。咁啊，唔知道咁多位市民啦，香港市民咧，即系听完咧，寻日啊特首啦，同埋一众嘅高官咧，即系同我哋讲到有呢一个咧，第二波嘅防疫抗疫基金啊，会同大家共度时间咧，有冇即刻都计下数咧？嗬？ 其中咧，我就一路睇嘅时候，一路咧就都有帮你哋计数啊，即系阿小白啊、阿 O 啊、朱海婷啊咁样啦。阿 Barbie 就唔使计啊 ，Barbie 唔使计， 系啦。 有冇啊？有冇啊？ 我哋监制阿 Vincent 都唔使计，系啦。咁都都有噶嗱， 系咩？ 你系自雇人士嘛？ 系啊， 自雇人士会有一次过嘅一个嘅补助嘅， 哦系啊， 系一次过，不过你要去申请咯。 哦，咁我咁申请咯，系咪？如果合资格嘅，点解唔申请啊？ 咁梗系啦，而家呢个就系共度时间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当然啦，即系如果你本身都唔艰难嘅时候，咁你又即系呢个始终都系一个公共资源嚟噶嘛。 嗯。 咁你又唔好谂住都会我又会去申请咯咁样。咁如果你系冇呢个嘅艰难嘅需要嘅话，即系你唔系咁等钱用嘅话咧。嗯啊，咁又應該唔關你事啦嚇， 適隨轉變啦，嗰個就 讓翻俾其他咧真正有需要嘅人啦。咁啊，另外咧，我又諗翻起咧，尋日咧啊幾犀利喎，阿何柱國先生都， 哦， 尋日星島咧同呢個頭條日報咧就頭版就係佢買咗一個嘅全版廣告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佢就係請阿特首咧，就係為香港所有打工仔，佢嗰个嘅广告嘅文中有一句咁话，代付他们两个月工资，就以减少咧裁员、减薪、失业咁啊，咁啊权在你，就建议在我咁，拭目以待咁。吓，跟住晏昼就 系啊， 就帮你交呢一个嘅出粮啦。不过嗰个嘅細則咧有啲唔同嘅，咁嗰個嘅阿何先生嗰個頭版廣告，佢係話代付他們兩個月工資，即係代啲僱主啦，就去幫啲打工仔出兩個月糧嘅工資。咁但係而家政府咧就係為期六個月，不過咧就唔係幫你出曬，係一個有上限嘅數目嘅一半，即係嗰個人工嘅一半，咁 攤分咗咯。 咁其實加加埋埋都接近啦， 應該有嘅，我都覺得應該係夠兩個月嘅。 好犀利啊！ 係啊， 即刻有反應啊！ 民間嘅力量係行先啦，定係真係聽咗先啦，定還是本身 大人物嘅力量行先啦，定係點樣咧？哇！即係不過都好嘅，咁啊，始終都不論係大人物好，小人物好，如果係覺得咧嗰啲嘅意見咧係政府需要聽嘅時候咧。同埋亦都係人民嘅心聲咧，咁啊應該要反映出嚟嘅，即係不論佢嗰個嘅地位嘅高低輕重啊，嚇，咁佢個説話都係有份量嘅。 神光第一線，神光交通天文台。 跟住落嚟呢啲嘅说话咧，就更加咧有份量，因为咧系由我哋嘅交通组精英嚟到去帮我哋睇一睇今朝早四周嘅交通环境啊，梗系信佢啦。 啊、 今朝系边个？ 今朝你又好啦，精英啊 ，Sammy。 我听到我都好开心啊！ 系啊 ，Sammy 啊， 系啊，你睇佢笑到。 哦 你唔好收翻个朋友， 冇，我唔会收翻精英嗰句说话嘅。不过我想答多句啫，树大有枯枝。 哎呀， 你又衰嘅。 咁样话其他同事啦，佢哋都很好噶。 梗系啦，梗系啦。 啊，好嘢，好啦，嘴喎。 今朝个出边嘅环境系咪都系路路畅通啊？ 系啊，隧道都系几好噶。咁啊，不过咧就有两单封路咧，都喺屯门嘅。咁啊，大家要留意啦。咁就系业旺路咧，就有紧急水务维修啦。近住天后路嗰段咧，来回方向咧都仲系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咧一个都系屯门啦，就系湖山路咧都系有爆水管。咁而家近住湖景路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就系咁咋，咁都几好噶。 咁如果都是集中在影响可能屯门方面的路段呢，另外想起昨天早上都是这个九点零钟啊十点钟那段时间都在 屯門嗰度有啲交通嘅阻塞咁樣啊，咁啊， 係啊，始終都係另一個都重要嘅交通嘅命脈啊，係咯、啊，所以都一時係咯、 啊。好啊，咁啊要啊阿 Sammy 啊，同埋我哋交通組嘅同事咧，就即係多多睇下呢一個嘅路段咧，嗰啲啊修路啊、整路啊、嗰啲渠務啊，嗰啲係咪嗱嗱聲整起嘅時候咧，就可以通知翻啊！ 希望快啲整好咧、 啊。好，咁啊係咁多啦，多謝曬，唔該曬阿 Sammy 啊。 拜 拜， 好， 繼續去做你嘅精英啦嚇。 耶、yeah, ，拜拜。 好啦，咁啊，拜拜。 天氣方面咧，我哋都有另一個精英。 啊、 就是阿欧， 阿欧早晨， 早晨，早晨小伯，哇，今日咧有太阳，蓝天正啊， 系咧，好过寻日啦，系咪有？ 咦，我今朝翻工嘅时候都见到一个好大嘅月光咧，咁、嗯、伴随我呢个驾驶时间， 系 我都几好。 都是呢啲十五十六嗰啲日子嚟。 系啊系啊系啊，都靓啊月光。 咁啊，今日咧自己翻工嘅时候咧，行出广播道啦，头先都见到劲少人翻工，原因系点解咧？就问 系咪复活节假期啊？有关 系啦。咁啊，有啲的士师傅喺度抹紧车嘛，咁我啊八卦问佢啦，话喂师傅点解？喂今日直情拍低个车，生意都唔做啦，系咪差到咁啊？佢话唔系，一阵先做啦。今日咧就少啲人翻工嘅，因为咧复活节长假期啊，其实咧啲、大公司嗰啲咧一二月要 crack 价噶啦嘛，咁、你其实一月嘅时候都未预料到依家嘅情况系咁啦，所以佢咧已经 crack 咗价啦，咁连续谂住放七日啊八日嗰啲请假攻略咧，所以咧今日咧相对翻工嘅人咧应该会好少啊，的士师傅话， 即系开始就攞一日假，可能下个礼拜又礼拜二又攞一日假咁样就， 系咯，六日碌咁就已经有， 不 过 其 实 而家 已经有四日， 系咯， 不过其实依家咧俾你攞几长假。嗰、那個意義應該同以前好唔同㗎啦，你都係只可以留喺屋企。 係啊，咁、啊、但係有啲大嗰啲機構咧，你一月嘅時候要撳入機嗰度、入機先請到假㗎嘛， 要消耗啲假期 啊，嗰啲咁嘅嘢咧。 係啊，唔可以帶，唔可以擲過年啊。 係啦、啊，咁所以就今日相對少啲人去翻工嘅，咁啊都希望大家如果連續假期嘅話都。好好咁喺屋企即係休息下咧，休養生息咯。咁啊，睇下嚟緊大家身體係咪真係會好咗咯？喂，都聽一啲醫生朋友講 啦。肥咗， 係可能 肥咗機會多， 係咪啊？ 肥咗啦。喂，但係嗰啲傷風感冒嗰啲病咧，真係聽到好多嗰啲家庭醫生 係咪少咗啊？ 系啊，啲家庭醫生冇 我都覺得自己，我都覺得自己咧，即係間唔少嗰啲咧，即係小毛病咧，類似啲傷風感冒啊，或者喉嚨痛啊、扁桃腺發炎啊嗰啲咁嘅死人嘢咧，真係 冇曬。 touch wood 真係少之又少啊！ 本身而家個個都戴住口罩啦，第一 可能真 係 因為咁啊，你戴咗口罩已經係隔咗除咗病毒咧，連嗰啲嘅病菌啦。都埋唔到你身啊嘛！你又咁勤洗手、啊，又酒精搓手液、 啊， 系啊，出入屋企同埋呢一个嘅公司嘅时候，你又会揾个喷雾喷下自己啲衫啊、鞋啊、袋啊咁、啊，即系想埋你身都难。 而家系人生最干净，其实 系人生最干净嘅咁 希望可以 keep 住佢啦， 系咯 ，keep 到啦，希望啊。咁啊，似乎今日个天气状况咧都。相當之唔錯啦嚇，咁希望可以配合到大家今天嘅工作安排啦，或者你嘅活動啦嚇。唔該曬阿歐先嚇， 唔該曬。 詳盡嘅天氣預測係點啊，小白？ 係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啊，部分時間有陽光，咁啊日間温暖同埋乾燥嘅，最高嘅氣温咧都係會去到25度，咁啊吹和緩嘅東風。展望啊，明日部分時間啊有陽光，週末期間啊有幾陣雨，咁啊乾燥嘅天氣似乎都係維持到週末嘅啫嚇。下週初天色好轉，咁啊早上咧。都是清凉的，而家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6%噶。 好，咁啊，系时候咧，我哋又要会一会咧，阿芭比同埋咧阿 大 壮 咪 啦。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四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芭比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大壮咪。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芭比。哇 ，Barbie 呢轮啲疫情都唔见有乜咧系减退嘅迹象喎， 直头就系来势汹汹啦。 啊，最新嘅状况咧，似乎连英国啊首相嘅 Boris Johnson 咧，约翰逊咧都要入去呢个 ICU 系嘛？ 嗯。 啊，另一方面咧， 就如果是喜欢看波呢都会识的了。咁名教练呢哥迪奥拿呢而家就係掌管呢个曼城啊。咁佢嘅妈妈呢都不幸呢因为呢个咁嘅疫情呢呢种咁嘅新嘅冠状病毒呢係过身嘅。咁啊真係令人担心。 咁但係疫情底下到底同我哋嘅法律有啲咩关系啊？ 哦，有㗎，绝对有㗎。第一呢就法庭呢就越来越多的案件呢都是进行的了。审讯呢就是比较缓慢，但是如果是上诉啊或者是认罪判刑啊那些呢就已经是纷纷呢是出台了。 嗯。 当然关系到疫情的呢就是那些偷口罩啊以前都是闻所未闻的嘛，洋人叫什么 unheard of 啊。咁就偷消毒水啊，唔知咪奇货可居啊。咁啊，仲最新嘅发展就系真系啲告票咧，系发出去俾啲啊，即系犯嗰条咩罪话、啊，反罪罪啊。 唔准聚集啦，总之就 系咯吓。咁嗰啲唉，捉棋啲阿伯咧都整翻张佢叹下咁样。 嗯。 以前咧，古老人家讲得好文雅嘅，就话咩观棋不语啊，真君子啊。 嗯。 咁仲有啲俗少少就话咧，旁观者就不得依牙松降嘅。话而家旁观者要留意咯。啊，而家两人啊对弈嘅话咧，顶多啊走多两个埋去嘅啫。 嗯。 啊，第五个咧就因住女街坊啦。咁啊，除咗疫情嘅案件之外咧，咁啊另外一类咧可以喺个。传媒啊报刊就睇到呢就係、是、都係关于返嗰啲政情嗰啲嘢啦，咩以前占中占王靖乐啊反修例嗰啲呢咁样。咁呢个礼拜有三宗案件呢就相对都係高调少少啦，多人留意嘅。唔计嗰單黄丝俾人咬耳仔啦，咬真嘅耳仔嗰宗啊仲要转解緊。咁一宗呢就係、是、大家都可能会记得啦，咩攞啲钉书钉打大髀系嘛？啊，嗰、那个林子健咧就声称话俾啲咩国安人员捉咗去打咗21口钉书钉落大髀，又警告下佢，又放佢走嗰单咧。咁啊，最后咧就是、裁判官定佢有罪啦，咁不服定罪咧就上诉，咁上到去呢、這个高等法院原讼庭听上诉咧就驳回咗啦。 嗯， 咁啊，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咧就系话佢当时嗰啲片啊成。1800个小时的那些 CCTV 啊闭路电视呢警方都花不少时间去看了。咁看了之后呢认为个里面戴口罩那个人呢就是他。 嗯。 既然戴着口罩那个呢被认出是他，咁自不然那个人就没被人绑架啦。 嗯。 更加谈不上什么打大髀那些这样的活动啦。 嗯。 所以呢口罩的选择呢如果要犯案呢不知道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呢。咁另外一宗案件呢就係、是、嗰个叫做欧洛轩唔知我读咗啦。咁就嗰个大声公案件啦。咁呢啲宗呢就係、是、喺裁判处嘅案件嚟嘅。 嗯。 国内嘅说法自佢一审呢即係、就是、第一次审讯啦。 嗯。 咁裁判官呢就早两日就颁下个判词。咁话佢罪名成立啦就责警。咁啲人就可能会奇怪责警乜唔係即係动手动脚嘅咩咁样。咁因为呢个 common assault 或者係assaulting 嘅 police officer 里面嗰个 assault 呢个袭击呢个字呢係都几阔嘅。 嗯。 即係唔係话淨係拳头再近啊用呢种暴力。咁如果係用声音呢你諗到啦即係用好强嘅音波啊去伤到人嘅耳朵咁当然都可以构成呢个罪行啦。咁呢宗案件係唔係呢就睇下法官判词啦咁样。 嗯 咁、啊、但係就罪成啦咁而家就俾佢担保咁睇下下次返嚟呢就点样判刑咁呢啲案件呢欧乐轩我相信佢都会上诉㗎啦林子健呢亦都大声疾呼呢就话呢係会、上诉嘅仲要去到终审庭咁样咁大家又等着潮啦咁样但如果讲到上诉呢其实呢个礼拜呢法律界或者係做刑事嘅律师呢会较为留意的呢就是一宗上诉庭的案件。咁呢呢宗案件呢可能大家都会有啲印象呢就是较早前呢有啲民运啊定係乜嘢嗰啲人士呢游行人士啦。咁呢就因为警方呢係检取咗一位人士嘅手提电话。咁就引起咗呢就啊警方呢喺冇呢个手令搜查令之下呢可唔可以检视呢个手提电话个内容。即係睇里面啲资料。 咁啊，跟住咧呢个岑永根咧啊，作为一个申请人咧，就作出呢个司法复核嘅申请。 嗯， 咁本来其实去到高等法院嘅时候咧，警方之前咧已经将啲电话咧系归还翻啲有关人士嘅。 嗯， 咁所以当时咧代表控方即系、就是、代表政府嗰边咧都话可能已经变咗好学术性嘅讨论咧，因为警方根本上就冇检视到。 嗯， 不过主审法官就认为咧，始终咧系事关重大。都作出一个聆讯啦，咁样样。 嗯。 咁啊，长话短说咧，就系、是、法官嘅睇法咧，或者判词就认为咧，警方咧系除非喺紧急情况咧，否则要获得手令咧，先至可以系检视咧，系佢哋检翻嚟嘅电话嘅。 嗯，但系紧急情况嘅定义又系点咧？吓？ 哇，咁就真系有排讲啦。即系肚饿系咪紧急咧？ 系咯。 吓、啊，咁。不过点都好啦，咁警方或者律政司嗰边咧就不服，咁啊提出上诉，咁呢次咧就调翻转啦，吓控方就喺警方嗰边咧系上诉人啦。 嗯， 咁如果用翻报纸嘅写法咧，就系话咧系控方得席啦咁样，咁当然咧佢哋系取得仲快添咁样。不过咧就睇翻个判词里边咧，系唔系话自此咧就容许警方咧可以唔使手令咧？即系随随便便可以攞人哋啲收嚟电话咧，就睇里面嘅内容咧咁样。嗱，睇翻个判词就并非如是说嘅，而系只系话，即系如果警方咧系一般情况下咧，就应该系要攞手令嘅。咁但系如果实质上咧攞手令咧有困难嘅时候咧，佢哋又唔系完全唔准佢咧系睇人哋嘅收嚟电话内容。 嗯， 不过就有啲限制嘅。 系 啊，包括一咧就系话为咗要查案啦，惊住啲。里面啲资讯咧系冇咗啦，咁啊样要保存啦。 嗯。 第二咧就要保障啲人身利益啦。 嗯。 即系包括咧有其他人啊，啲受害人啊，甚至无咧系呢个被捕者啊，或者被人检取电话啲人啊，甚至无警方自己啊嘅人身安全啊咁样。 嗯。 啊，咁亦都有好多要求啦，包括就话嗰个过程咧需要系记录啦。 嗯。 咁、啊、另外一个讨论点咧就系话，咁、哎、有好多时候。啲人咧一個二個都有啲手提電話都有密碼噶嘛，係咁、啊、如果警方問嗰個手提電話持有人擁有人攞個密碼，佢唔俾，算唔算係阻差辦公咧咁樣？係咁呢樣咧就連控方大律師都話咧唔會嘅咁有。 嗯， 但係咧嗰個電話持有人咧亦都冇責任咧一定要咧係俾個密碼警方嘅。 嗯， 咁所以呢度咧可能有呢個判詞出嚟咧。将来警方咧系执法嘅时候咧，又会有啲新嘅步骤啊部署噶啦。 嗯， 咁啊跟住再睇下呢宗案件会唔会真系又要拎去终审庭啦。 嗯， 目前嘅发展就系咁啦。嗱，当然呢啲系比较关系到实际执法嘅嘢咧，就趣味性咧就有限啦。咁、但系令到咧行家都吓倾到好开心嘅咧，就系依然开始咗一种咧就叫咩 virtual 嘅 hearing 即系透过视像咧。就大家是进行审讯， 视像即系，但系参与人物是真人嚟噶嘛？ 系、哎，暂时 做嘛。 啊，咁用视像器材咧，就过往喺法庭里边使用咧，就唔系好出奇啦。 嗯哼， 啊，咁啊，包括譬如有啲话容易受伤的证人咧，就需要系呢一个房仔里边咁啊，透过视像作供啦。 系， 甚至某啲海外证人咧，又透过视像作供啦。 嗯。 咁亦都試過咧，有法庭審訊咧，幾乎好似美國咁咧，係轉播嘅。 嗯。 咁、我諗大家如果係老香港咧，有啲印象就話係好多好多年前咧，有個港大什麼教授咧，就話俾個師傅個 mentor 咧影響佢啊，啊港大校長去出席啊咁一個聽證會嘅。 嗯。 咁當時咧係直頭係實地轉播嘅。 嗯。 啊，咁嗰啲大律師啊，啲公假咧。啊！啲證人啲回應咧就一目了然， 嗯、 啊唔使慢慢估啊。咁但係今一次咧就唔係呢類嘢嚟嘅喎。今次咧就係、是、法官啦，與眾雙方咧就並非在同一個場合，因為大家少啲見面啊。 嗯。 咁咧就法官就還法官咧就可能喺個法庭裏邊啦。咁另外咧就係、是、申請人啊、申索人啊，另外啲答辯人咧就各自咧喺自己嘅住所裏邊。 嗯。 咁啊，據理解咧，就係、是、呢次咧係一種啲婚姻啊家事法庭嘅上訴嚟嘅，變咗咧就啲大律師咧就落咗去律師行嗰時，平時就唔俾嘅喎，因為大律師公會都有規定啊嘛。 唔准喺嗰度开会，除非特殊情况。咁另外咧，亦都要系盗猎加沙啊嘛，啲着袍啊，着大搞法咧，系喺翻自己嘅地头咧个地方嗰处嘅，亦都系过往咧就唔容许嘅啊。咁啊，透过视像咧就大家同法官对答。咁啊，引起咧就好多人咧，其他啲遐想啊。因为平时啲人拍电影咧，咪净系影到上身嘅，下半身可能着条 track 裤都得噶嘛， 短裤拖鞋嘛， 唔知算唔算系藐视法庭咧？如果影唔到嘅话，但系听讲咧就话个过程咧都几流畅通顺嘅咁嘅样吓，咁啊唔知可唔可以即系话听到啲唔系好啱听嘅嘢，就话器材问题听唔到， 瞄咗佢系嘛？哎呀，咁啊好似唔系几好， 同埋嗰啲背景啊，啲布局咧又唔知点样咧，应该唔可以有啲卡通公仔喺后边嘅，咪影响咗个严肃性。嗰啲宗案件咧就睇到即系报道啦，同埋得知啲行家所讲咧咁。三位即係喺上訴庭嘅大法官咧，都係啊勸咧牽涉到呢個訴訟啊，即係婚姻啦嚇，啲夫婦咧自己解決啦，唔好需要即係對簿公堂啦咁樣。啊，睇下啲法官咧，即係都幾甜蜜嘅喎。啊，一位姓林，兩位姓朱，林朱朱，啊，真係聽到都～甜甜蜜蜜 啊！希望咧咁多个界别咧都系在家工作嘅时候咧，唔知道可唔可以咧喺自己嘅生活上面揾到多一啲嘅乐趣咧？可能咧律师们或者法官们咧都可以透过呢一种新嘅审判过程咧得到啲乐趣嘅。 我就肯定有啦，哇！睇咗唔知几多视像嘅电影啊、剧集啦、啊，诶冇波睇啊嘛。 希望快啲见翻你啦，大壮咪。 大家咁话， 好啦， 芭比。 晨光大学。 唔该晒大壮咪，唔该晒 Barbie 啊吓，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啊，咁啊七点半钟之前同大家一齐睇睇噶。今日由上午嘅八点钟至到晚上九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嘅时间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都系由朝头早嘅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啊！咁啊，而家先听听七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同埋交通消息，转头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有传媒报道，当地情报机关早在去年十一月底已经知道中国武汉地区爆发传染病，又指这种传染病就是后来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疾病。美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引述四个消息来源，指情报官员早已经担心这一种传染病，以及会不会影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驻军，因此详细记录在去年十一月军方属下的医学中心报告之中。报道说有其他情报单位分析过报告，认为北京领导层知道疫情失控，但是未有将相关的重要信息知会外国政府和公共卫生机构。美国国防部长埃斯帕受访的时候说不记得看过这一份报告，但是宣称军方有很多人监察事件。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呼吁停止政治化新型肺炎疫情。谭德赛在记者会上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的言论。谭德赛说全球已经死了几万人，不应该利用新型冠状病毒赢取政治分数。他又说各国所有政党应该将焦点放在挽救生命上，形容假如在国家同地和全球层面因疫情出现裂缝，就代表被病毒击败。特朗普早前批评世卫非常以中国为中心，又指疫情在中国爆发初期世卫作出错误的决定，扬言考虑停止补助世卫。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美方如果暂停向世卫缴纳会费，会对国际抗疫的合作产生消极影响，强调中方一如既往坚定支援世卫。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各位听众，7:37的时间，今朝 spot 到你，除了白元浩之外，电话入面竟然有欧在这里。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朋友，早晨早晨。喂，头先呢，我好认真咁样听大座咪呢，即係分享啲法律嘅资讯啦，唔知大座咪呢可唔可以帮下呢个朗拿颠奴啊。 哎呀，朗拿颠奴呢，我觉得即係法律上佢梗係需要帮忙啦。 係。 不过我又咁讲喎，佢其实呢段 唔 唔抵爭我都唔評論啦，係咪？即係佢嗰啲假唔假護照嗰啲，我唔講啦。但係佢喺牢獄嘅生活入邊咧，佢異常地快樂喎， 多姿多彩啊！係啊，有踢呢個獄長杯啊嘛，之前同大家聽眾都講過啦，話就算咧阿球王啊入咗獄咧，都不忘啊同其他嘅囚友一齊踢波啊嚇， 係啊， 愉快嘅坐牢嘅體驗咁樣啦，更加有啲叫做其他嘅囚友咧。就同佢有技術嘅切磋啊，有幾個咧扭過咗阿朗拿顛奴咧，覺得係人生最偉大嘅一件事，竟然喺監獄入面發生啊嚇！咁啊，同大家睇多少少啦。嗱，呢一位咧一代巴西嘅球王啦，朗拿顛奴啦，早幾個月咧就用呢個假護照咁啊入境呢個巴拉圭，佢阿哥兼經理人咧羅伯圖咧一齊咧就俾人拉咗啦，咁啊無啦啦就捲入咗一單咧洗黑錢嘅案件之中啊，搞到咧仲要叫做入坐牢啦，咁要候审啦，咁啊喺监狱咧过咗超过一个月啦，咁啊当局咧就俾佢啊以$1,600,000啊，大概咧1,200,000嘅港纸，哇都几贵喎，用1,200,000去保释。咁啊可以咧， 咁佢俾得起， 系啦，咁始终都系球王嚟噶嘛，咁啊但系咧就要住喺当地啊一间咧豪华嘅酒店啦，咁用呢两个字嘅报章都系用软禁啦，咁即系俾佢唔使喺牢狱入边生活啦，不过喺间酒店入面咧都有好多嘅人员啦，安保人员啦去监视着佢啦咁样啦，不过总算咧可以话叫做舒服啲咁样坐监啦，得闲仲可以叫个外卖添咁样。咁但係呢即係件事呢都仲未告一段落嘅，因为仲要叫做上法庭啦，要審判啦咁樣啦。咁究竟件事会係點呢？咁其实睇返朗拿顛奴呢已经请咗律师去叫做处理呢一件案件㗎啦。嗱，负责处理案件嘅当地法官呢阿马利呢就话啦，由于呢调查嘅进度呢较预期中理想，加上呢朗拿顛奴兄弟呢要攞成$1,600,000做保释金嘅，应该咧都唔会走得去边啦，所以咧就批准佢哋保释候审。喺法庭咧颁令之后嘅四个钟咧，佢哋就由警车咧接载到当地豪华嘅酒店，咁啊接受软禁。咁啊豪华嘅酒店有乜嘢咧？咁啊都有 豪华酒店咪先？豪华酒店有冇足球场？ 冇嘅冇嘅冇， 冇足球场啊？ 冇嘅冇嘅，不过都有翻啲酒店应有，有啲 lounge 啊，有啲叫做食一啲好啲餐厅嘅地方啊，咁可能有得上网囉。 但係我估计啦，而家呢一个月入面啦，即係朗拿顛奴坐牢嘅时间啦，之前咁我哋就不断睇到佢嘅生活呢係點樣啦，赢个杯啊，又或者输个俾咩人啊咁樣。但反而如果呢段时间佢返返酒店住呢，我估可能除咗等到佢上庭嘅时候，都应该唔会好见到佢啲新闻喎。 係啊，不过佢自己都会 update 自己嘅社交平台， 系啊系啊系啊 ，IG 啊咁样啊，咁究竟进一步嘅情况会系点咧？就暂时都未有 update 住啊吓，咁希望球王啊冇事啦，亦都希望真系即系叫做即系大家又可以睇翻细哨可以喺球场嗰度踢波啦。不过咧喺游戏机入边踢波就唔得啦，因为咧根据游戏商啊 FIFA 20咧就有机会啊 delete 咗佢嗰张卡啦，即系唔俾佢踢呢个 FIFA 20。嗰、那個遊戲入面啦，因為咧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有啲壞嘅風評嘅話咧，咁啊無謂教壞啲細路仔啦，咁啊考慮咧 delete 咗呢個人物咁樣啦。咁其實早前咧呢、這個荷蘭嘅名宿啦，雲巴士頓咧就喺 评述球赛嘅期间咧，用咗纳税嘅用语啊，事后咧都遭到各方嘅批评，亦都咧俾呢个游戏商咧就 delete 咗佢嘅 icon 卡咁样啊吓，咁所以即系其实呢啲事咧都唔系第一件发生嘅，咁啊希望大家打机嘅时候仲有都。仲有得用細哨就話細哨要打贏官司啦，同埋、 啊、 如果佢真係冇犯錯嘅話，就還佢個清白啦。不過、 啊、 如果有犯錯就冇計啦，係咪先？ 或者玩舊版咯。 係啦，咁啊轉個角度咧，講下呢一個啦。嗱，小白你都好多頭髮啦，頭髮都好粗壯啊，係咪先？嗱，我咧頭髮 脱嚟脱嚟， 一漸一漸稀疏啦。咁但係咧啊，都未至於咧要剷光頭喎、啊。但係咧嚟緊啊，呢、這個都算南韓方面嘅萬人迷啦，28歲嘅老孫啊，孫興文咧就要服兵役啊，有機會啊，人哋會叫佢做光頭文喎、哦，咁啊點解咧？嗱，話説係咁嘅，老孫咧其實喺2018年嘅亞運會咧就為到南韓贏得金牌咧，其實就可以免除咧呢個服兵役兩年嘅。不過咧，原來南韓嗰個當兵制度咧係你唔需要咧服一個長兵役咧，都要服一個短兵役、哦。短兵役咧就係、是服役三週。咁呢三周即係三個禮拜入面啊，究竟孫興文會去邊一隊嘅部隊呢？俾阿小白估下先。 孫興文呢應該會去嗰啲係咪海軍陸戰隊啊？ 係啊， 唔係純粹估，因為呢一個體能咁好嘅人啊，你根本上就算入去服兵役之前，你都已經估到呢個啲體能唔会差啦，跟住俾啲难啲嘅题目佢啦，系咪先？ 同埋佢都想赢一赢啊嘛，因为都系三个礼拜啫，深信咧孙兴文咧绝对可以有能力去应付咧服兵役嘅一个劳动工作啦，咁样啦。老孙咧所属嘅咧就系呢个海军陆战队，会喺济州岛嘅海军基地咧进行训练嘅。 我真系估啱咗啊！ 是啊，完全正確啊！島上邊咧擁有全國最高嘅火山咧，講緊就係南韓方面咧，氣候亦都會相對較熱嘅，加上咧唔少得一啲武器嘅訓練啦，可能會有機會開槍咁喎。係啦、啊，仲、啊、有咧呢個防生化系統嘅訓練咁、啊、樣，即係都好多嘢學嘅、啊。根據南韓官方嘅一個引述咁啊，希望咧即係孫興文咧可以啊，即係叫做學到嘢啦，學成歸來啊嚇。咁啊，將打仗啊或者當兵嘅一啲精神咧用翻入去熱。次嘅球队啊，够一够热刺。不过咧，头发就应该要铲光啦，因为根据咧南韩方面咧，就所有新嘅阿兵哥咧入伍之前咧都要剪头发嘅，头发最长咧只可以留咧几厘米嘅啫，几 cm 咁样。而海军陆战队咧，甚至要求咧更加短，甚或乎咧要铲光头添。 哦，咁 啊，究竟 冇办法啦呢啲。 个靓仔样铲咗光头之后会变成点样样咧？大家就幻想一下啦。可能啲女球迷啊觉得，喂，铲咗光头更靓仔、哦，咁样都有咁嘅机会出现咗噶啦。 系咯，我有谂过会唔会佢喺呢个海军陆战队咧，即系练习完毕之后啊，翻到去热刺踢波啦。即系佢哋嗰啲海军陆战队好劲噶嘛，人哋掂一掂佢膊头咧。就即刻搭咗人落地下㗎啦。哇，到时佢会唔会攞红牌㗎？係 啊，都真係希望唔好应用喺球场上面啦呢啲暴力事件。不过就学下嘢都係好嘅，增值下自己啦。 係啦，啱啱啱。咁啊仲有一个呢真係都几得意喎。咁啊讲到英超嘅球队呢，咁啊其实佢哋而家有20支嘅英超球队嘅队长呢亦都发咗个联合嘅声明，做咩呢？宣布成立一个呢慈善基金。慈善基金有名㗎，叫做 Players Together， 即係嗰啲球员啊，连成一线咁样。咁佢哋个声明都话到上个星期啦，佢哋成班英超球员咧就开咗好多次会啦，以创造出咧就系慈善基金为目标嘅。咁希望今次呢一个咧新型冠状病毒嘅危机入边，咁啊呢一个基金可以咧就向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咧就作出一啲咧金钱上嘅支援嘅。好啦，有好多人都话到咧就系咁啊，球员要减薪啦，帮助球会咧就系共度时间。咁啊，所以咧见到人啊，皇家马德里方面亦都宣布咗咧就系会减薪嘅，咁大概30%啦。不过咧，佢哋其中嘅中场卻奧斯咧就话到啦，喂，不如咧唔好减薪啦，你照出粮俾我哋，咁但系我哋咧就将嗰啲嘅钱咧就拎晒去捐咗佢，咁样咪仲好咯。咁你又中意支持边一个嘅方案呢？吓？ 嘢時間啦，一首嘅歌曲啊，嚟自星星 Rabbit 啊，唱歌唱歌嘅一隻兔仔 ，Show me what you've got。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7:50啊！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啊，都提提大家啦。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日间啊温暖以及干燥，最高嘅气温系25度，吹和缓嘅东风嘅。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吓，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78%嘅。咁啊，当然啦，国际新视野要望一望有啲乜嘢国际嘅事情咧吓。 系咁噶，小白。 点啊点啊？ 系啦，咁彭仔咧就帮大家咧睇睇咧呢一个世界各地咧，仲有啲乜嘢咧系有趣嘅事情咧？ 系同呢个疫情冇关嘅系嘛？ 又有啲关系， 又有啲关嘅。 记唔记得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啊，我嘅细个就真系唔系你嘅细个啦吓。即系以前咧，啲粤语长片啊，即系好黑白年代嘅粤语长片咧。当其时咧就成日讲咧，有个小朋友咧啊，好孝顺啊，好生性，好懂事啊，咁样咧，通常就会影咧喺个电影里边咧就会讲咧，通常都系冯宝宝咧就会即系点样委屈啦，自己咧。就唔食一啲嘅好美味嘅嘢啦，然之后就让啲美食咧就俾啲长辈食啊，咁样，然之后等啲长辈有误会佢啊，咁样嗰啲啦吓，咁啊又或者咧就各自忽肉出嚟攞嚟， 哇， 俾呢一个嘅长辈咧可以有肉食啊，咁样 有咁惨噶？以前嗰啲剧 系啊， 哇， 悲天悯人、啊， 真系好悲呢、啊、件事。 好，我想讲咧，依家咧。如果有一个咁样嘅小朋友，你又会唔会话佢系相当之生性嘅一种表现呢？ 我唔会啊，我真系唔会。 我跟住落嚟讲嘅呢一位咧，就喺外国咧有一位小朋友，咁佢咧就唔系话咁恐怖，即系唔系话自己要割啲肉出嚟，唔系咁夸张，嗰啲系做戏嘅啫。咁咧，但系佢都系好生性、哦。 佢点样生性啊？ 在这个疫情之下呢，我们成日都说呢多了父母呢就要留在家啦、啊、要陪住仔女啦，同时亦都呢因为呢就不外出呢来到去用膳嘛。咁多了呢朋友都是自己家煮的、 嗯。 但是呢向来现在这一代的父母，不论你是香港好，在中国的地方好，或者是外国的地方好、 嗯、 其实这一代呢那些新手父母呢，好多时候咧，佢哋喺烹饪方面咧，都未必系咁叻嘅。 哦，咁梗系啦，因为呢一代细个嘅时候都系人哋煮俾佢食噶嘛。 可能都系有姐姐啦吓，可能有工人姐姐啦，又或者有父母啦咁样。好啦，咁呢家嘅新一代嘅父母咧，咁佢嗰个烹饪技巧未必系咁好嘅时候，但系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就焗住咧就要多喺屋企嗰度煮食俾翻啲细佬哥食啊。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自然多咗落厨咯噃。好啦，咁最近咧，原来话喺网路上面咧，就喺嚟自美国啊，美国咧就有一个嘅女士咧。是媽媽嚟㗎啦，咁呢個媽媽咧，佢有一個4岁大嘅女，咁、呢位媽媽咧，向來咧佢煮嘢食都係唔叻嘅，咁佢咧就但又中意咧拍片喎，咁咧佢有一次咧就煮咗一烹嘅意粉，咁就俾佢4岁嘅女咧嚟到試食，咁然之後咧諗住拍埋片咧就放上網啦，即係咦睇唔見咧可以整到一個唔知乜嘢意粉咧咁樣，好啦，咁佢嘅女咧一食嘅時候咧見到咧，即係話喺呢個短片當中咧開頭嘅時候一食擺入口咧係有啲咧覺得咦唔對路喎、啊、咁樣， 我想像到嗰 種嗰個細路女4岁嘅細路女啊，係美國嘅呢一個嘅女仔啊，咁佢咧有啲唔對路，跟住咧個樣咧面有難色，又好似想嘔，即係又似想咧吐翻出嚟咁樣，但係又忍住。咁於是乎咧，佢阿媽咧就問佢啦：，點啊？得唔得啊？O 唔 OK 啊？咁啊，呢、這個細路女咧，可能聽到咧阿媽一問咧， 嚇 佢都成日即刻回一回神咧， 哇！ 將嗰本來想吐出嚟嗰啖意粉吞咗， 哇！ 然之後咧就同阿媽講啦：，OK， 我 OK， 好醒目喎、 啊！即係本來係面有難色咧，就霎時變翻。笑容满面咁样， 哇！戏子嚟嘅呢个小朋友， 但其实呢个小朋友咧，呢个小妹妹咧，真系生性。 系啊， 佢唔想妈妈咧唔开心。 如果系我个仔咧，佢肯定唔会理我啊。 系啦，咁所以咧就话咧呢一条短片咧就最近咧上咗网上载咗之后咧，都哇好多人咧疯传嚟睇啊，咁啊又赞个小妹妹咧可爱。咁但系如果俾在我见到咧，我就会赞呢个小妹妹咧就系、是、生性咯，好懂事啦。 系啊， 咁、啊、你估有几多我哋喺香港嘅即係啲新手媽媽咧，都有做過類似咁樣嘅事咧、啊，即係都整咗啲食物出嚟咧，就諗住可以拍片啦，威下或者呃下 like， 然之後就叫啲仔女嚟試食。 有個問題喎、哦，點解啲阿媽自己唔食咗先咧？佢食咗好食嘅先至拍片啊嘛。 啊，咁但係又得意喎、哦，通常咧嗰啲。家庭主婦佢煮完之後咧，都係成碟擺出嚟就叫大家食， 嚇 佢自己就唔係點食 嘅。但係其實一個人煮嘢嘅時候，你一路煮，你會即係攞嗰啲茶 試味， 一路試住個味，一路摸住個味，跟住先至煮咗出嚟噶嘛，係咪？嗱，呢個我煮嘅方法啦。咁你可以確保譬如啲鹽啊， 我就 嗰啲夠唔夠？ 嗱，我自己咧雖然唔係經常入廚啦，但我都叫識煮嘢食嘅。咁、我煮嘢食咧。我是最多咧一邊煮一邊試一下咧，係睇下嗰啲嘢熟唔熟嘅啫。 即係如果唔會試埋個味啊，你淨係試佢熟唔熟啊？ 我冇試味喎，真係我冇試味嘅。 咁你橫掂都試。 譬如意粉咧，我都會係攞一注上嚟咧，咬開佢睇下佢熟唔熟咯，中間。 嚇 係啊，我就冇咗去試味啊。 但其實每一隻意粉咧，佢後邊佢都有個説明嘅。 點啊？ 就係、話其實你煮幾多分鐘咧，佢咧就係最好食嘅。 我唔信嗰啲嘅，我都系信自己嗰、那个肉眼见到、观察到，同埋咧个口咬开、 咬落去 就知道系熟唔熟噶啦。 不过咬嗰下咧个感觉系型啲嘅，如果你问我都觉得。 咁啊，呢一个嘅妹妹咧，唔知仲有冇朋友咧，即系去转发佢呢一个嘅短片啊吓。喂，其实另外咧，原来下个礼拜一至三咧， 咩事啊？ 系泰国嘅泼水节哦。 哦，嗱，今年 但系咧，泰国系啊，泰国嘅文化部咧已经讲咗啦，就因为呢一个嘅新冠肺炎疫情啦，咁所以禁止泼水节庆祝活动啊。咁啊变咗下个礼拜一至三咧就会冷清咗啲啦，同埋咧泰国方面咧可能以至到。在香港方面 九龙城那里呢 都会大家呢就不是很惯都未定 啊。年年都大家泼下水今年去了哪呢这样。 不过我记得呢香港呢一些少数族裔泰国的少数族裔朋友呢他们都有有一些信息的等我找找先啊。我 记得 是关于这个泼水节在香港是怎样。 哦即可能他们 有定冇 都有 announce 过在内部给一些。 他们有有些资讯呢是互传了的。要抄一抄翻先啊！俾啲時間我。 哦，咁啊都係嘅。嗰啲少數族裔咧，或者譬如我知我華僑咧咁樣，大家都係會有嗰啲 group 咧，周圍將嗰啲信息咧就係 send 嚟 send 去嘅。咁啊話翻俾大家聽咧，到底嚟緊嗰個情況會係點啊？有啲乜嘢要注意啊？有啲乜嘢有嘅？有啲乜嘢咧可能真係會 cancel 咗冇咗嘅咁樣。 係。 呢啲大家都要留意住啦。 咁啊， 水節我自己就好中意嘅，因為每一年咧係啊，每一年咧。即係你會發覺係好熱鬧，即係我就唔係成日去泰國嗰啲人嚟嘅。咁有陣時，如果譬如九龍城嗰啲咩下咩下咧，咁有陣時落去望咧，我都覺得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嚟㗎，盛事嚟㗎，對我嚟講係。如果你話冇咗，我就覺得 咁冇辦法啦， 係啦， 可惜啲咁樣咯嚇。咁呢一個嘅其中有咧。有一個嘅有啲信息咧，都有講喺香港嘅潑水節咧，叫做 online 嘅嚇，係啊，會變做 online， 佢會有一個專業咧，係播放翻相關嘅一啲嘅活動啊，或者佢哋自己有少少。錄低咗 online 嘅表演都未定下 哦，跟住就喺網 上。香港潑水節2020啊，將會係搬上全線。在線上進行、 哦、網上進行這個潑水節 online 進行大家可以發掘一下、哦、 如果想有多些潑水節的感覺的、你見表演的時候你就叫你家人潑你 那又不好即係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彭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依家彭仔咧嘅动力咧，除咗话有歌之外咧，仲要多啲见下我啲同事啊！ 梗系要啦， 见唔到听下声都好啊，系咪啊？朱海婷，即系听下声都好啊！喂， 系啊， 阿 Heidi 喺咪度啊？ 喺度啊， 喺度， 即系吓紧我啊！ 所以我话咧，见唔到个样咧，听下把声都系好噶。 系啊， 咁如果我都挂住你哋啊！ 如果你话你连声都唔出咧，我仲惊啊！ 你头先开到同能够同忆莲咁样齐名，我唔敢相信系我啊！ 真唔敢认啊！ 我唔敢认，我唔知系咪讲紧我咧咁咯。 即系傻猪嚟嘅，唉咁样。今日又星期四啦，咁但系咧，其实明天咧就红日假期， 公众假期啦，系啊， 系啦，咁大家咧都过咗有两个几三个月嘅日子咧，就再加多嘅时间咧，你都明解啦吓。而家咧有假期啊，咁已经咧唔同往日咁样啦，可以去边去边啊，不如谂下咧喺屋企做啲咩好咧？ 系啊，对今次呢一个即系叫复活节嘅长假期嚟讲咧，大家嘅心情或者感觉。好平和啊吓， 系啊，争啲唔记得咗啊！ 往年嘅四月咧，大家都系疯狂地周围飞啊，去度过呢、這个即系复活节假期噶嘛。咁其实谂下，仲继续做咩好咧？咁啊，仲继续喺屋企做咩咧？咁嘅感觉。 往常咧，传统嚟计咧，四月嘅复活节假期咧，就系、是、我自己会下水礼嘅 吓。喺边度下水啊？ 即係去泳池咯，因為通常如果我呢一個嘅印象冇記錯嘅話，又或者咧係係真係咁樣嘅話咧，就通常咧嗰啲政府嘅泳池啦，以至到我自己屋苑個泳池都係，佢係復活節假期咧就會開翻啦。即系即系由冬天嘅时候，佢会删咗呢个户外嗰个泳池啊嘛。咁通常都会系到复活节假期呢段时间咧就会开翻啦。咁所以我就自己好深印象就系每年咧，我就到复活节假期前后咧，即系唔系话端午节啦，系复活节假期前后我就会落水噶啦。 哇！啲水都冻噶。 不过今年系啦，今年两个因素未落得至，第一就系所有呢啲公众嘅设施都未开啦，会所啊，甚至乎系啲。公众嘅泳池啦，第二就即系你谂下，而家都四月去到第二个礼拜咧，差唔多，但系都仲有十九度嘅气温， 系啊， 好冻啊，仲寒寒地咁样啊， 系，即系睇个数字嗱，依家系二十度啦，即系其实二十度都和暖嘅，咁但系咧，你话叫你落水咧， 都系冻嘅， 都系未得噶， 水温都系冻， 咁啊有啲朋友咧，即系大家倾开偈啦。當然都係封煙啦嚇，即係同朋友傾開偈咧，都係講咧就話我有啲朋友咧，佢哋有個咁樣嘅諗法啊，佢哋咧覺得咧點解好似依家仲係陰陰凍咁咧？咁就認為啊嚇，認為咧同大家咧即係人類啊。喺呢個地球個活動少咗啊！你航空，譬如航空業咧，你少咗好多飛機， 船又少咗啦， 即係少咗好多碳排放啊， 車都少咗啦， 或者啲工廠會冇咁熱烈啦，開得開得。咁嗰個温室效應係咪減少咗？ 哦，咁呢個就係相對地喺近期我哋咁多嘅負面因素當中，係咪一個小得著咧？咁即係話，如果呢個情況持續嘅話，其實真係夏天係可以開少啲冷氣，唔通？ 即係變咗，其實係會凍咯。 係咯， 即係嗰個温室效應。嗱，呢一個咧，即係朋友間自己喺度聯想啦，冇呢個科學根據啦。咁但係咧，即係我哋咁樣去聯想咧，都可以諗到咁樣。咁其實又會唔會有人真係做緊一個咁樣嘅研究咧？ 都唔出奇， 都可以去研究， 都可以令到我哋反映到一樣嘢，就係話其實而家呢段時間咧，即係有啲科學家都喺個衛星嗰度望落去地球，話地球乾淨咗好多，即係嗰啲原本有好多煙啊、工廠嗰啲煙咧，因為冇咗嘛之前，咁我哋就話啦，哇！睇呢個世界原來係靚咗，温室效應的而且確咧可能有少少關係喎。 即係原來我哋人類咧乜嘢都唔做咧，個地球就會自己好翻。 你唔記得前？ 前排即系啲社交网站，好多人摆张相出嚟就话，哦，第一次我留喺屋企，摊喺张床度可以拯救地球咁样，即系讲到话唔出街啊，大家吓咁。 用啱喎， 呢种另类嘅拯救地球嘅方式， 佛系啊，佛系、啊嗯， 大家都可以深思一下吓。好，咁啊 ，Heidi 同你倾到呢度先，等一阵八点半前再同你通话。 OK。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星期四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啊，环球嘅财金市场啊 ，Dicky 早晨。 早晨啊，欧，各位晨光嘅听众，你哋好。今日都叫做系咪 Happy Thursday 啦？ 系啊， 星期四，因为听日就放假咧，因为听日就系呢一个 Good Friday 复活节，咁虽然可能大家都是要安坐家中的啦，不过都可以继续啊正面去面对，同埋即係食住复活蛋啊，可能喺屋企就食住个火鸡，如果蒸唔到火鸡就食住冻嗰啲火鸡胸肉先。 係啊，咁都健康少少啊，係咪先。 係啊，正啊，正啊，个心情都要系咁样啊，冇办法嘅。 係咁啊，美股做好喎，咁啊投资者呢对于疫情嘅受控制呢感到乐观啦，加上呢美国选情呢明朗化，刺激呢美股三大指数呢收市向上啦。咁啊道指收报23433点啦，升咗779点嘅，咁啊睇到美国方面咧，突然间哦，好似阳光出来了，咁啊迎来假期嘅第一波咧，就系俾个美股升一升先，咁啊 ，Dicky 系咪相对都睇得乐观啲咧？近排环球嘅市况啦。 嗱，先讲美股啦吓，亦都先讲大家都好熟悉嘅道指啦，唔好忘记其实早前跌过落去18000边缘嘅，呢个真系唔系卧鱼痛啊，直情极度痛嘅边缘，咁但系咧。都瞬間咧已經係回升到你話，即係以尋日升咗個779点咧，哇23400啦喎，已經其實低位反彈幅度其實都幾驚人嘅，咁所以咧即係美國人就好簡單啦，我哋話高位跌兩成又係熊市，低位反彈兩成又變翻牛啦喎，咁又熊又牛咁樣嚇，而家咧又變翻牛啦，咁當然即係指數就係咁樣啦嚇，咁而咧幾個原因嘅，第一大家都會睇得到疫情係越嚟越惡化。咁但係美國啲官員都講啦，就係話而家個數字出到嚟咧都有少少滯後。咁但係咧，實際上嘅情況係即係好悲痛地講啦，都真係開始有啲即係話見頂回落啦嚇。咁呢個第一，第二咧就係話央行又好，即係講聯儲局啦，又話講緊美國政府，起碼而家都好嚴陣以待啦。面對個疫情，咁其實聯儲局亦都係嘅，睇翻佢之前嗰次開會。應該咁講啦，之前嗰兩次都唔係會期嘅開會，咁都係好果斷做一啲真係好大力嘅措施，去希望唔係防患於未然，直情係拯救經濟於水深火熱嘅呢一刻咧，咁都可以話係有啲奏效嘅。咁當然經濟肯定就跌㗎啦，衰退就梗㗎啦。咁但係咧，即係呢啲嘅措施都係有望希望喺即係當疫情慢慢過後咧，嗰個復甦嘅力度亦都會相對地大啦。咁亦都憧憬住講緊話啊，即係油組國同埋油組國家，即係 OPEC Plus。咁啊，即係當然最關鍵就是俄羅斯同沙特啦。咁會唔會傾啦？咁啊，美國就加到好大力噶啦，就希望傾得掂，咁就減下產，就令到油價由極低殘嘅位置就有翻一個比較相對漲揚啲嘅反彈啦。由低位講反彈亦都唔係少嘅，講個油價度。咁所以我諗即係唔係歌舞昇平，只不過係即係一個好恐慌情緒過後嘅一個修正。咁而家咧亦都累積一個都幾顯著嘅回升啦。咁啊～個道指同我哋個恆指又叮噹碼頭啦，又再次喺個指數點上高又相遇啦。咁我諗呢一個情況喺美國嗰方面反映得到，其實呢個情緒呢開始樂觀係建基於喺未來嗰個復甦嘅憧憬嗰度囉。咁又係嘅，即係股票市場永遠都係前瞻，同埋永遠都係炒喺嗰個事實嘅前面。咁所以我又唔覺得話真係好驚啊。咁但係你話哇，咁第二季咁會唔會有再可能又再回落啊？咁都係嗰句，喺過去呢段時間嗰個美股嘅波動性都仍然好大，即係都係唔係3000点上落都千幾啊、800啊，咁即係嗰個咁樣嘅波動性都仍然係存在，呢個都係好客觀嘅現況啦。 咁啊，唔知呢啲樂觀嘅情緒可唔可以傳到嚟香港啦？見到琴日特首咧都出嚟啊，有呢個1375亿嘅次輪紓困措施啦，咁啊出糧有補貼，補貼9000蚊咁樣啦嚇，咁啊同心抗疫。 共度時間啊，喺個 bad job 嗰度寫住呢八隻大字。咁啊 ，Dicky， 你覺得個力度夠唔夠啊？可唔可以舒緩到你身邊，無論係打工嘅朋友，以至咧係一啲老闆們啊，一啲中小企都幫得到手，共度時間啊？ 嗱，好客觀講咧，我又覺得比起聊勝於無更好啦，即係已經係可以話係涵蓋面都相當之闊㗎啦。咁當然你梗係會點都會揾到一啲 行業係冇被冇被照顧嘅咁樣係嘛？ 係啦，咁總有，咁即係唔知有冇第三輪啦。但係第二輪都係相當全面嘅，即係我自己睇啦。咁但係你話啊？針對譬如話特別係金融服務業啦嚇、啊，即係我講我工作嗰個行業咧，咁都起碼第一唔係 A 組啲超大行嚇、啊，即係頭嗰十五位，講緊 B、C 組嗰啲行，咁全部每人50,000蚊，咁當然你話成間行出糧都唔夠啦，咁但唔係，咁都係啊，幫補下都好啊，尤其是啲好細間嗰啲，真係 one man two man band 兩三個人嗰啲咁樣，咁你50,000蚊即係解燃眉之急啦呢個都，咁同埋咧持牌人咁啊。人人有份，永不落空啊！44,000个持牌人都受惠，每人2,000蚊。咁啊，亦都有啲人话：喂，咁我个牌咧又1469喎，咁都系总之都系2,000啦，唔好玩啦。咁但系点都好都有啲帮助。咁但系又话有啲我啲同事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咁但系咧，我喺证券行度工作，但我唔系持牌，咁啊唔受惠，咁冇办法啦。即系始终都唔可能涵盖尽所有人。咁但系起码喺今次纾困措施都会睇到即系点讲啊，都系回应咗啲诉求嘅，因为有啲行业真系好。雪上加霜，甚至乎呢個情況已經唔係今日講緊，譬如話講舊年年中反修例，可能已經受到影響，但係而家呢個疫情對佢哋衝擊咧，嗰、那個痛擊係差唔多係災難性嘅，咁所以即係都係真係要做咯。咁你話有冇啲嘢美中不足？咁即係都好難講啦。咁始終即係你話喺一啲所謂紓困措施裏面咁從善如流，咁但係亦都唔可能完全即係。每一個人都受惠，即係呢一個亦都係無奈嘅現況。咁但係，唉，都係嗰句啦，咬緊牙關啦。咁我都會相信疫情都係嗰句，總會過去的嘅。咁所以希望就係話捱得到呢一個浪咯。咁雖然有啲行業都真係已經係關門大吉，咁即係都極為無奈嘅。咁即係望就望係，唉，即係會唔會係即係當復甦嘅時候，咁啊，唉，即係已經關門嘅，可能又會再開啦。咁即係。都已經唯有係放咗喺嗰個憧憬希冀盼望嗰度咯，咁亦都希望啲僱主都點講啊，即係 守下流程啦，係啊， 係啦，守下流程啦，咁你而家都有呢啲措施，咁真係幫下手咯。不過喺我身邊認識嘅即係人，甚至乎屋企人或者係即係親朋戚友，好多啲大型嘅企業，即係當然唔會講名，即係已經係用緊好多方法去減省成本，亦都一定影響到啲員工，譬如話。一啲唔係好感覺到嘅，佢哋可能叫你一個禮拜放一日啊，呢個冇薪假期。咁但係其實如果我只係翻5日工嘅，你真係淨係計翻工日子，喂，其實你已經減我5塊一人工噶啦，即係已經係去到呢啲咁嘅地步。但係都好無奈嘅，即係站在僱主嘅角度，即係如果係要繼續捱落去，亦都唯有即係出此下策。我諗即係起碼我生活咗咁多年喺香港，唔計去外國讀書嗰啲日子，真係未見過香港係咁差。周街都吉鋪，即係但願就係疫情，尤其是特別喺香港，即係盡快過去啦。依、這個亦都係希望會見到個趨勢啦。 咁啊，唔係淨係單單係叫中小企啦，以至咧一啲低收入嘅人士受影響嘅。其實高收入嘅人士，啲有錢人都幾受影響啊。睇翻琴日咧，福布斯嘅2020咧全球啊富豪榜咧出爐啦。咁啊呢個截至呢個3月18日啦。咁啊當然你話喂 number one 係邊個啊？就係亞馬遜嘅創辦人啦，貝索斯啦。咁啊其次咧就比爾蓋茨啦。咁你話喂數香港方面啊？咁啊，四叔啊排咗头啦。其实四叔排咗头之前已经公布咗噶啦，排咗啊李超人、李嘉诚头咁样。咁啊，你睇到呢个福布斯今年嘅排行榜有啲咩启示咧？因为入边位位都系大老板啊，好多位都系上市公司嘅叫做牵头人咁样。咁啊 ，Dicky 呢个福布斯嘅排行榜可唔可以有啲投资机遇俾到啲散户股民啊？ 其实喺个表里面呢都系嗰啲朋友啫，即系如果你话喂讲外国讲即系全球嘅头嗰几名最有钱嘅人啦 ,Jeff Bezos 啊，你话 呢一個 LVMH 嘅創辦人 Bernard and Arnold 啊，你話比爾蓋茨 Bill Gates 啊，都係佢哋嚇，即係當然啲位有少少執。咁你話講到內地咁都係雙馬啦， 馬雲啊，馬化騰啊， 咁講到香港都係雙李啊，李嘉誠先生啊，李兆基先生啦、啊，咁當然啲次序有啲喐動變化，前前後後一個位半個位咁褪下，咁都係同好客觀啦、啊，又係嗰啲市值有啲關係，因為始終股票市場真係都瞬息萬變，股價波動性亦都相當之大，咁呢啲亦都係會影響咗所謂嗰個排名榜。咁但係真心講、啊，我又覺得站在佢哋嗰啲高峰嘅朋友，其實個感覺唔會好大嘅，佢哋唔會好似我哋咁食住花生啊，哇邊個又上咗一格啊，咗一格。佢哋冇乜感覺嘅，即係因為雖然我代入唔到佢哋， 我都代入唔到，但你接近啲，你接近啲，以為你可以諗到佢哋嘅思想思考模式啊。 呢個我就係我估計啦，即係我估計就係其實佢冇乜感覺，因為講真都係好多都係啲市值嘅嘢。咁對於佢哋嚟講，生活照常。你話阿 Bill Gates， 你話阿股神巴菲特，佢哋做嘅慈善工作又係照常。咁所以好多嘢都係冇乜大變化嘅，咁但係大家都會見到就係、是、話其實因為都講緊截到三月啦，咁所以你話即係純粹講啲啲身家嘅變動呢，其實都真係見得到呢一個疫情嘅影響力嘅，即係喺個榜裏面。咁當然即係升升跌跌就即係年年都有㗎啦，我又覺得即係大家都係睇呢個榜嘅時候，有時都會係用一個比較係即係點講啊？ 茶餘飯後嘅話題咁樣係咪啦？ 即係茶餘飯後話題嚟嘅啫，冇錯啦。 係咁啊，即係但係頭先都講到阿成哥啦，咁啊近幾日咧都有啲新聞話增持翻長和系嘅股份喎，咁啊散户股民應該點去解讀咧呢一個事件？ 其實咧真心講我亦都無獨有偶，過去嗰即係個零禮拜喺唔同嘅媒體或者包括我自己啲專欄，我都講過。喂，買匯豐冇息收啦，既然唔好爭拗啦，賣咗佢啦，即係長痛不如短痛，換馬啦。既然咁多嘢都平，長和系啦，買阿成哥系嘅股份，呢個係我上個禮拜喺即係啲媒體都講嘅嘢，或者報章專欄講嘅嘢。咁當然亦都見得到過嗰個禮拜，成個系啊，成個長和系啲股份都有個好好嘅表現嘅。咁當然之前真係超跌得都太離譜嘅，即係你話喂，好擔心歐美市場喎、啊，剩啊咁，但係其實佢哋嘅一啲嘅投資，當然亦都有一啲係同零售有關，同電信有關，但亦都有好多公用事業影響相對地比較細。你話匯率嘅影響亦都唔係話真係災難性，咁所以喺我眼中其實超平咯。咁但係與此同時亦都係嘅，即係每一次當即係控股股東嚇、啊，即係李生或者其他啲管理層，你見到佢哋都差唔多成個系，我留意到嘅情況就係話，亦都唔止佢一個，都係唔同嘅管理層都係開始有啲增持嘅行動咧。咁其實呢個一個訊息嚟，呢個一個信號嚟嘅，呢個信號好簡單嘅啫，就係話俾大家聽，佢哋自己都覺得平。咁佢哋自己都覺得平嘅時候，當然亦都因為涉及譬如話業績前啊，咩一個月啊，嗰啲中期兩個月啊，即都好多時間佢哋唔買賣得噶嘛。咁所以即佢哋出得嚟買賣，咁除咗係話時機成熟，亦都係個時間佢哋許可。咁所以我都會覺得點講都好，都係一個正面嘅信號嚟嘅。對於好似阿歐利話，喂，對於散户股民有啲咩啟示？咁呢個啟示點樣講都係正面嘅。咁所以你話呢段時間其實由低位計，亦都反彈翻唔少。但係就算你話而家呢刻真係成個係，你就當係由即係長和開始講起，我都覺得個股值仍然都係比較低嘅，仍然都係吸引嘅。 系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咯。咁啊，放假放得开心心啊，大家唔该晒，拜拜。 拜拜。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咁啊，听完啦，阿 O 啦，同埋阿黄德基咧咁详尽嘅分析啦，讲下啲财经走势之后咧，系时候啦，朱海婷， 早晨，喺度啊，我 系有咩话俾彭爷爷听啊？ 同你哋两个咧检测下你哋呢一刻嘅身体状况有几湿啊？ 吓，湿啊，我湿啊， 系 湿气 以下嘅状况吓，睇下大家嘅情况， 好啊， 好容易攰， 系点啊？哦， 好容易攰啊！ 哎呀，小白，我见你真 系 好攰啊！你呢排 冇乜点 瞓，醒之后都仲系觉得好攰，同埋好想瞓啦。 系、 啊，其实经常都系咯。 系啊，我都想讲呢个成日都系。 唔系啊，系呢轮都真系啊，越瞓得多咧，反而越觉得攰啊。 哦，咁应该瞓少啲，咁攰就会少啲。 真系同个湿气重有关啊。 头重重，另外， 头太重， 有呢样 重啊重啊， 胃口一般。 胃口 咁又唔系 啊！我几时都咁好， 咁又唔系喎。 口淡淡， 我有少少。 依家未食早餐，口淡淡啦，系啊。 你就真系冇事啦，小白吓。到呢个位啦，啲便便啊，有少少系冇咁实正啊。 我不能作准嘅。 好啦，你喺心中答得啦，唔使 讲。好、啊， 我太直肠直肚 啊。手手脚脚咧，会有啲嘅鼻痛啊。 鼻痛啊， 咁又冇 冇喎呢个。 好，另外啦，你哋互相检查口气系咪大咗啲？ 哇，好难检查、啊， 自己知啦，一戴住口罩讲嘢， 咪咯， 臭到冤啦、 啊。其实你如果呢个关于口罩嘅小贴士咧，即系大家可能要食啲嘅薄荷糖啊，甚至乎我就中意咧，临戴口罩前咧系碌一碌啲薄荷嘅精油咧喺个鼻嗰度啊。 哦， 咁不如你自己吸翻一啲即系或者清新口味嘅精油好啲咯。好啦，头先好快地啦，我得分一分钟。 好， 咁究竟你咁？湿啊，有咩嘅嘢可以帮到手呢？其实大家就唔好话湿咧，就系咁走去啲坊间饮啲去湿茶，因为其实湿咧都有两种嘅。究竟你系咧个身体系湿得嚟寒啊，定系你系湿得嚟热啊？ 嗯， 咁如果你湿得嚟寒咧，就好简单啦，饮啲薏米有薏米嘅汤，即系淮山啊、茯苓啊、白术啊、薏米啊咁样就煲。如果你系湿得嚟系热嘅咧，即系话你湿热嘅话咧，就可以饮呢一啲豆豆汤啦，即系话呢啲 赤小豆、 眉豆啊，系啦，你中意加粉个又得，或者系加。条红萝卜又得，咁总之就会令到自己原来湿咧都要分清楚，究竟你系 寒定系热， 系热湿啊！ 好，唔该晒张婷。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5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大部分是输入个案，累计960宗。新个案包括石湖墟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一名运作助理，经追踪之后，亦都有15名职员出现上呼吸道病征。玛莎百货员工群组再扩大，出现第二代传播。17名職員需要送到檢疫中心。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反駁美國總統特朗普指控世衛以中國為中心的指控。譚德塞說，如果不想見到更多絲袋，就要停止將疫情政治化，要在國家層面上團結一致，不要用疫情來謀取政治分數，就好像玩火一樣。谭德塞又在记者会上说，过去两三个月来受到人身攻击和侮辱，说他是黑人，甚至作出死亡恐吓。他点名指责这些攻击是来自台湾，台湾的外交部门亦都清楚知道。谭德塞说，他将会专注拯救生命，不会介意别人对他的攻击，他亦都以身为黑人而感到自豪。美国有传媒报道，当地情报机关早在去年11月底已经知道中国武汉地区爆发传染病，又指这一种传染病就是后来被称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疾病。美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引述四个消息来源，指情报官员早已经担心这一种传染病，以及会不会影响美国在亚洲地区的驻军，因此詳細記錄在去年11月軍方屬下的醫學中心報告中。報道說，有其他情報單位分析過報告，認為北京領導層知道疫情失控，但是未有將相關的重要信息知會外國政府和公共衛生機構。美國國防部長埃斯帕受訪的時候說，不記得看過這一份報告，大宣稱軍方有很多人監察事件。

好啦，开声嘅咧就系我彭仔程振鹏，仲有我对面嘅就系小伯伯袁浩。 早晨，彭仔。 但系正话咧，我哋听到嘅声音系阿芭比林慧。 呀，隔住条电话线捐出嚟啊！ 好啊，我哋嘅封烟主持。 都知道到我 啦。早晨，系啊。早晨。喂，你系咪今朝第一次亮声啊？啊，唔系，头先同阿大壮咪咪倾咗偈咯。 系啊。 嗯，好啦，咁啊继续。为我哋嘅听众服务啦，咁啊呢一节咧，我哋就会同大家咧就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先嚟睇下咧嚟自《星岛日报》今日嘅这个头版头条啦。想必然咧就一定系有关于我哋政府嘅第二波呢一个抗疫嘅计划啦，这个基金啦，点样可以分发俾我哋嘅市民大众啦。咁啊，内文讲到咧，特首林郑月娥寻日系公布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详情嘅，涉及咧1375亿元。推出咧十多项措施，系支援企业、雇员同埋市民噶。咁当中咧包括咧系破天荒咧提出系800亿保就业嘅计划，向全港合资格雇主咧发放工资补贴，补贴员工五成薪金嘅，咁即系一半人工啦。不过有上限噶，上限系9000蚊，为期咧就系半年嘅。預料咧涵蓋係150万名雇員，咁雇主需要承諾喺接受補貼期間係唔會裁員。咁另外咧，政府亦都係將會動用咧210亿元咧，去支援16个係受疫情直接影響嘅特定行業嘅。咁而特首林鄭月娥形容啦，呢個措施係史無前例，希望協助企業經營啦、保就業啦、減輕企業嘅財政負擔，以及咧係盡快令到經濟復甦嘅。咁啊，呢一個咧當然都大家明白啦。好似特首咁講啦，香港咧面對史無前例嘅挑戰啦，經濟活動咧係受嚴重嘅干擾嘅，航空、旅遊業等等部分行業咧完全停頓。咁政府推出增加社交距離嘅措施，亦都令到各行各業嘅生意咧大跌。咁為咗防止企業倒閉同埋大規模裁員咧，政府係需要作出呢一個佢形容為史無前例嘅回應嘅嚇。咁啊，呢一個就嚟自今天咧係《星島日報》嘅頭條報導嚟噶。 好啦，跟住睇一睇明報咧，都係一啲關於抗疫基金嘅措施，不過咧就喺其他範疇嘅。提到咧就係港鐵下半年咧係八折，涉及16亿，政府咧孭一半。政府昨晚咧宣布新一輪嘅防疫抗疫基金措施，除咗保就業之外咧，部分措施咧令到市民係直接受惠嘅，包括由7月起咧就減低港鐵嘅車費20%，為期半年，涉及嘅車費減免總額咧達到16亿元，政府同埋港鐵咧係共同承擔各半嘅，預料有超過500万人次受惠。其他市民直接受惠的措施亦都包括了对现时各大专院校的免息还款期延长2年，现时大概200万的学生偿还贷款亦都免息2年。至于即将缴交的薪俸税、利得税、个人入息课税的市民，其缴税的限期亦都自动会顺延3个月的。税务局稍后会公布详情，估计超过100万的纳税人会受惠的。政府亦都放宽咗综援下限嘅资产上限，咁亦都协助咧更多嘅失业者嘅，为期6个月。个保险业监管局咧亦都会协助主要保险公司咧为客户提供保险费嘅呢啲宽限期噶。咁特首林郑月娥琴日就讲到啦，当疫情平复之后咧，搭交通工具出行嘅市民咧预料就会回升，所以咧决定喺7月至12月嘅半年内降低现行嘅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嘅门槛，由400元咧调低至到200元，市民咧就由8月中起咧可以领取放宽计划之后嘅交通津贴， 估計大概有380萬人受惠嘅。呢一個咧係嚟自明報嘅報導。 唔該曬 ，Barbie， 再睇下嚟自信報方面嘅報導。咁啊，政府俾咗咁多錢啦，梗係會遇到啲財困嘅問題嘅。 哦， 有幾犀利咧嚇？ 阿財爺有冇交代下？ 有啊，有交代啊。信報方面都有講到啊。咁啊，話到咧，政府尋日推出啊，涉及咧就1375億元嘅抗疫措施啦，連同二月嘅首輪基金300億元啊，仲有咧就係財政預算案嘅1200億元嘅派糖措施，總共啊已經動用咗咧就2875億元噶啦。假設全部在今個嘅財政年度之內支付嘅話咧，將會令到財政嘅赤字由原本預計嘅1391億元大幅增加咧，就去到2766億元。呢個唔係賺啊，係財赤嗰個數字嚟噶嚇。咁啊，佔咗本地生產總值啊，即係 GDP 比例，將會由咧就係4.8% 升至到9.5%。不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就表示了，政府的財政狀況是穩健的，無疑就是發債集資。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說到，雖然就是財赤佔了 GDP 高達 9.5% 會令人關注，但是疫情為本港經濟帶來近乎就是災難性的打擊，政府必須大舉動，用積存多年的財政儲備協助企業和協助市民。也說到這個就是由於我們有信心今次使了的錢是有能力賺回來，這樣說也都說到受到疫情影響本港經濟萎縮加劇。陳茂波指出，賣地收入以及咧就税收啊，势必受到影响，连同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等等纾困嘅措施，预计本年度财赤将会达到2766億元噶。政府嘅财政储备将会由11000億元减至到8000億至到9000億元，相当于咧就系14至15个月嘅政府开支，公共财政咧仍然系属于稳健噶。陈茂波亦都形容新型冠状病毒嘅疫情对全球以及本港嘅经济冲击，较2008年金融海啸更加严重噶。本地廣泛的經濟活動受到嚴重的干擾，失業率攀至到9年的高位，環球經濟陷入深度的衰退，會持續幾耐呢？其實都不確定的。因此政府必須果斷推出就是有力的措施，避免大規模的失業，否則就會引發本港經濟和就業市場的螺旋式下滑。以上來自信報的報導。 好了，聽完小白咧讲呢个信报当中咧，即系有报道到关于我哋个整体嘅财政状况啦。咁啊，亦都咧要转睇下呢个东方日报啦。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咧，就去睇一睇咧我哋嘅各位嘅高官啊，以至到系特首咧，佢嘅个人财务咧，会唔会都受到影响咧？咁应该都会有些少嘅，就唔赚咁多啦，唔攞咁多人工啦。因为咧，寻日咧，林郑月娥咧就响呢个第二轮嘅抗疫基金记者会当中都宣布啦，自己咧就同其他嘅司局长以及系特首办主任啦，将会齐齐减薪一成，为期咧就系一年嘅。又否认咧近日咧系受批评或者是看在这个政治形势才决定减薪，强调并非这个减薪的决定并非是近这两三日才决定的。行政会议随后亦都跟随政府减薪一成。据了解今次减薪就并不包括是副局长和政治助理的。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就直指这个减幅太小了，政府诚意不足，而泛民议员咧亦都指咧林郑月娥咧喺俾人闹佢话佢仲好意思加人工嘅呢啲咁嘅嘅批评嘅声音之下咧，先至愿意减薪，反应就慢咗十拍啦咁啊！喺今次系即系少有嘅系呢一个建制同泛民一齐都系觉得太少啦，太慢啦咁样啊。至於林鄭月娥話減薪一成啦，咁即係減幾多啊？林鄭月娥咧喺2020至2021年度嘅薪酬預算咧，每月大約咧就係434000元嘅。咁減薪一成之後咧，佢每月啊將會減少咧大約就係43000港元嘅。咁其實都唔少錢噶。咁而每月嘅薪金咧，佢就會變成為係391000元。咁呢条数就系咁计嘅，呢个嚟自咧《东方日报》嘅专题新闻版报道。 好啦，跟住咧睇一睇《蘋果日報》啦，咁亦都係一啲關於肺炎嘅一啲相關消息嚟㗎。咁就講到咧個標題寫住咧就係話擠牙膏抗疫啊，終於咧都封閉呢個嘅美容同埋按摩院啦。至今個月1號在連鎖美容店 Renix 的尖沙咀分店工作的美容師確診之後，翌日就再多兩名美容師感染的。不好意思，當時已經有專家建議政府下令美容院停業。相隔一星期，政府終於昨日就刊憲，美容院和按摩院需要由明日起暫停營業14日。食衛局局長陳肇始就問到點解而家先至封美容院啊？咁佢就承認咧，由於有確診個案咧係嚟自有關嘅場所，所以就決定關閉嘅。咁佢亦都講到啦，呢啲咧係比較高危嘅地方，我哋睇到有確診嘅個案喺呢度發生，保持社交距離嘅大前提下咧，就會將佢哋關閉14日啦。而副局長徐德義咧，琴日亦都喺疫情簡報會上多次提及咧，關閉處所咧有啲乜嘢準則嘅。他就说了，实施规例的时候要从两个角度出发。第一就是回应式，即是说某些场所的风险明显提高。第二就是防御式，即是说未有个案，不过有关场所是存在基本风险因素，在疫情未受控之下都是有需要实行有关的措施关闭的。对比对这个的酒吧啦和美容业卡拉 OK 确诊个案或者群组呢，都发现呢原来政府是就这些相关的关闭措施呢都是属于回应式的。嗯，亦都是呢因为出现了确诊个案先至关闭的。嗯，徐德义就说啦，确诊个案呢早前是急剧上升，嗯，所以呢政府就推出新措施呢是比较急的。虽然近日个案是稍跌，不过亦都不能够松懈，要加大这个力度减低数字，因此需要作出一些相对的措施尽快控制疫情。那这个是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好，再看来自文汇报方面的报道先。那我讲到就是4月8号的零时，武汉市解除离汉通道管控措施，那经过76日的坚守，江城迎来重启。那报章说到真的被困太久了，能回来不容易。由武汉飞至到深圳的航班在早上9:36就降落去到深圳的机场。亦都报章说到有独自一个人就走落飞机，其中一位就是王女士。面对记者的镜头的时间，刚刚讲了一句说话就已经开始哽咽了。说到继而就流下眼泪。说到当天数千名从武汉出发重新搭上去到就是华南工作的人，一样会努力加倍工作，过好每一天，去到就是回报大家对湖北的大爱，这个就是王女士最大的心愿。同样都是在东莞工作的王先生，一家三口已经滞留了湖北两个多月了，说到他们就提前穿好了就是防护服，戴好了口罩和防护的眼镜。更加说到王先生讲到做好防护就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人。他的太太就说到在湖北期间，当地的政府就给他们夫妻每人每一个月3000元的人民币补贴，话到十分感动，亦都讲到只有祖国强大才能够这样贴心地保护好照顾好我们，回来后我们一定全心投入工作回馈政府和社会的。咁见到武汉呢就解封啦，咁如果是去到就广东地区的时间呢，都需要呢就是检测两次的核酸啦，亦都有一个呢就是规管两个星期之内的社交活动的。咁以上呢就是来自今日文汇报的报道嚟噶，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医学会会长何仲平医生， 政府嚟讲咧就话咧就可以供应所有嘅私家嘅医生啦，我哋都可以咧就送呢啲标本咧过去个中央实验室嗰度咧，即系做呢个叫做核酸测试咁样样。而家政府最个要求咧就话咧系要有症状嘅，即系咧佢咧就会有即系譬如发烧啊。或者咧就會有咳嗽啊咁樣樣，咁如果你話我又想做呢個，但我而家未有喎，我或者我啱接觸過，好遠嘅接觸過，咁點樣樣咧？咁你可以揾個私家醫生做都得嘅，都係用呢個方法，即係深喉啦，或者用拭子嘅測試咁樣，呢個就比較上係準啲。我又怕麻煩咧，咁點咧？咁仲有一個辦法嘅，我哋就可以用個所謂血清測試。呢個血清測試咧就攞你兩滴血啦，15分鐘就知道你有冇個抗體。如果你有個抗體咧，即係話咧，你好可能咧就會惹咗呢個冠狀病毒啦咁樣。因為唾液嘅測試嚟講咧，就唔喺個醫生嘅診所做嘅， 就俾個樽你啦，係咪？咁你咧就第二朝早起身，乜嘢都唔好做，第一件事咧，一聲之後咧喺個喉痰喉嚨嗰度咧，將嗰啲唾液咧整咗出嚟，拎佢。咁呢個第一樣咧，另外一個咧，拭子啦，拭子其實就係攞啲棉花棒咧，就係、是、伸入去嗰個鼻咽嗰度啦，攞啲液出嚟啦。咁呢個咧就會有啲唔舒服嘅，因為咧其實每一個化驗咧，其實都有啲假陰性或者假陽性噶啦、嗯。老實講啊，你照個肺咁先算啦，你都未必一定照到肺炎嘅，可能要遲啲先會有嘅。咁所以我成日都講啦。其實冇一個化驗咧，係一個化驗就可以即係即刻知道咩病嘅，係冇嘅。即係你要咧，就所有嘅嗰個所謂嘅病理、那個病徵啊、病史啊，同埋你驗檢驗出嚟咩嘢咧，再加埋嗰啲化驗啦，可能一個或者兩個或者多個化驗咧先知嘅。所以個醫生已經知道啦，就話佢個 limitation 即係局限性喺邊度啦。明明見到我都懷疑你係呢個咁嘅，譬如新肺炎咯，而家冇咧，可能係假陰性啫嘛，佢未出啊嘛，咁我可能叫你咧過幾日再嚟啦咁樣樣。不過呢幾日咧，你要好小心啊！你要自我隔離啊，咁樣樣。而家講緊另一個情況啦，你已經開始有啲鼻塞啊、流鼻水或者兩聲咳咁樣樣啦，又唔係多嘅，可能有發燒或者冇啦。咁我建議你咧喺呢個環境裏邊咧，都係要揾個即係揾個你個家庭醫生睇一睇，等個醫生決定咧，就需唔需要做一個呢啲啲化驗啦。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六十秒， 云端储存服务需求不断增加，因为贪佢够方便，又冇地域限制，所以越嚟越多机构同埋个人会选择使用。所以我哋更加应该要注意佢嘅保安风险，譬如唔想数据资料泄漏，咁就要用云端账户设定一个严谨嘅密码，仲要定期更改。如果云端服务商有提供双重认证，例如可以用指纹、数码证书等等，最好就用佢哋啦。而为咗保护资料，除了要了解并且记录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资料的种类之外，亦都应该帮档案或者资料夹预设合适的存取权限，审慎考虑是否有需要将敏感资料储存在云端平台上面。如果真的要储存敏感资料的时候，应该先将资料加密才好上传去到云端，而当要传送资料的时候，同样应该使用加密的通讯渠道，例如是保密插口层 SSL， 那就更加稳阵啦。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无论是香港定是台湾，这位朋友都很受网民的欢迎的一位创作歌手，他的名叫做星星 Rabbit。佢系一只兔仔咧，但系佢曾经喺香港咧就系签过唱片公司出过歌嘅。呢个礼拜新上榜占第十位，星星 Rabbit， Show Me What You've Got。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好啦，时间嚟到朝早嘅八点五十六分啦，同心抗疫 #hashtag 梗系拉埋阿黄梅姐喺度啦，早晨啊！ 小白，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朝早咧，我话梅咧就谂到咧，同大家咧，我哋来一个乜嘢嘅抗疫 hashtag 号咧，都好似好耐啦，冇同大家咧去煲靓汤啊，调养下自己身体，啊，因为我正话都有听到啦，朱海婷咧都有教大家咧，即系话喺呢一个嘅。 食用方面啊，可以饮啲乜嘢咧？汤水啊，去帮啊你去湿啊嘛，系咪啊？ 系头先 check 咗我哋湿唔湿啊？ 系啦，咁咧令我咧忽发奇想，灵机一触，我都可以啦，同大家咧讲下，喺呢个疫情底下咧，真系饮汤水啦，系一定咧系有益噶。咁、我哋饮啲咩汤水好呢？啊，我醒起有一样嘢啦，就呢种汤水呢，可能大家未必有諗到呢，攞佢嚟煲汤㗎。 咦，係咩嚟㗎？ 啊，小白有冇去过啲生果档啦？见到有一种呢叫做雪莲果。 雪莲果有喎、有见过喎、 雪莲果係呀，即係天生雪莲嗰雪莲呀。 咦、我媽又攞嚟煲㗎喎。 係咪呀？哎呀，咁白母呢佢真係呢好精靈啊，同埋一个巧妇啊，真係。係呀，原来呢呢一个嘅雪莲果啦係可以煲汤㗎。我呢就諗咗呢一种呢好好嘅汤水。呢种汤水呢就係、呢可以帮助大家呢係可以清下你个肠胃㗎、就係、雪莲果粟米无花果瘦肉汤。 哇，諗起呢呢啲汤呢又清又香甜好飲啊。 因为呢雪莲果呢而家呢就新兴啦，喺嗰啲嘅尤其是好精致嗰啲嘅水果店呢、就已经卖到成行成市啊，仲可以攞嚟打汁啊，即榨汁飲咁，咁佢呢係好通便㗎喎、真係如果你喺街度呢買咗一杯呢即榨嗰啲雪莲果汁嚟飲呢、你飲完呢我諗你真係十步到啦，你要知道個洗手间喺邊啊。 咁健巧。 好勁啊，真係我試過。 咁唔好亂嗌喎、 飲完之後你最好物色咗個洗手间喺邊先。 知道。 好啦，呢一個呢雪莲果呢你就買咗返去之後洗乾淨呢去皮切塊啦。粟米啦，无花果啊，无花果买干嗰啲吓，咁又浸下佢啊。咁同时咧，我会建议大家加多条红萝卜啦。你无花果咧就加啲南北杏啦，咁你有瘦肉飞飞水咁样啦、全部将佢咧即系水滚咧落料啦，然之后煲佢咧个零钟，搞掂。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就系呢样啦， 咩？ 雪莲果煲汤一定可。 但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咧，而家龙尾就去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居道过海咧，龙尾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去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对开车多。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喺九龙啦，龙翔道去观塘咧，而家龙尾就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啦，青龙头一段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繁忙，龙尾就去到骏景园。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Let music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 出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第一线。 星期四嘅朝早9:06啦吓，咁啊，余下落嚟嘅时间咧，就呢半点钟里边咧，阿欧嘅出现咧系好频密嘅， 系啊， 系啦，我哋要争取表现啊， 都系钱有关嘅，全部都， 我哋要争取表现， 系啊， 喺呢啲空隙之中咧，你要发挥自己。首先咧，我要寻人， 系寻人，寻边位？ 卢先生， 哦，系我哋嘅神官 Morning Call 听众， 系啦，今日嘅卢先生就已经咧系预约咗咧会稍后做个神光 morning call 嘅，咁但系咧我哋暂时就未联络得上你，咁啊麻烦你啊，我哋会再联络你嘅，而家吓咁啊请你咧喺呢未来嘅十分钟内啦吓，咁就记得睇清楚系会唔会系我哋嘅电话啊，有电话嚟就。记得接听， 系啦， 就如果系冇开到手提电话，咁 而家即刻开翻啦， 咁样系啦。如果唔系咧，就会丧失咗呢一个嘅点唱机会。嗯，咁啊，卢先生听住咯吓， 好， 咁我哋嘅同事啦，阿芭比会打俾你噶啦，系喺唔知边一度打俾你啦 吓，打紧噶啦，打紧噶啦， 佢封烟主持。好啦，咁啊，至于呢个时候咧，要搵钱，请阿才子 O 先。 才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四嘅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投资 O to O， 阿 O 请嚟啦，海通国际投资策略执行董事啊梁冠业 Kelvin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Kelvin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早晨啊 Kelvin， 睇到隔晚美股咧都做好，咁啊道指都升700多点啦，今日有冇机会大歇下港股升去啲高啲嘅位置啊 ？OK， 咁如果你睇翻近日港股嘅走势啦，咁你见到星期一同星期二个走势都系比较好嘅，咁寻日就升到24000点。之後就基本上都尋日就回咗少少嘅，咁我哋就覺得如果你係短期嚟講，咁我哋一路都 set 個短期嘅位咧，就係講緊喺24000度嘅。咁其實所以就尋日對於我哋嚟講就都係比較正常，因為我哋覺得你話雖然就係話港股而家都係中始終都比較平，咁我哋亦都一路之前都亦都提過長線，我哋覺得係可以買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短線嚟講，咁始終你話受個疫情影響啊，或者你話個油嗰度大家都仲喺度觀望緊嘅時候，咁我哋就覺得嚟到24000呢啲位，我哋就覺得係可能要唞一唞先嘅。咁所以我哋覺得今日嚟講，我哋覺得個變化就未必會太大。 咁啊，今日咧答一答散股民啊，陳小姐啊呢位聽眾嘅問題啦。咁啊，佢買呢個中心國際咁啊981，平均買入價咧就12.45啊嚇。咁啊，高手在民間啦，連日咧中心國際都連日破頂啊嚇。咁啊，依家接近14元嘅水平啦。咁啊，應該就唔使點跌點定呢個止蝕位啊。不過個止賺位究竟會喺邊度咧？而公司嘅基本面你又點去分析咧 ，Kelvin？ OK， 咁如果你睇翻中心國際嚟講，咁前日咁公司就公布咗就上調第一季度嗰啲數據啦，咁就見到佢話個收入嗰邊就個指引就提升咗啦，個毛利率個指引亦都提升咗嘅，咁所以就基本上我哋就見到其實個基本面就可能冇之前大家預計得咁差嘅，咁但係嚟講你話中心我哋就始終覺得你話。會有冇即係個芯片個需求係有冇受過疫情影響？咁我哋就唔可以話完全話冇嘅。咁同埋我哋覺得你話公司即係中心，咁你話唔升幾日，同埋我哋覺得一路個估值都係偏高咗少少嘅。咁所以如果你話係咪真係到咗呢個位，即係到咗14元或者14，即係我14元，我係咪就係好抵咧？咁我哋就唔會話真係好抵。咁我哋如果你話12.45嘅。買入價，咁我到咗呢個位，我都覺得可能應該放少少嘅啦，因為你話個價就唔係話真係 特別平，同埋你話始終即係芯片啊、手機設備啊，咁呢類型咁嘅股份，我哋覺得你話上半年嚟講，咁即係受個疫情影響都係始終都係比較大嘅。咁你話下半年，即係咧，即係除非你話好長揸，咁你等到下半年，當譬如你話5G 個需求係真係你話真係開始即係好翻啲啊，即係成個市場好翻啲，或者你話 5G 個需求真係越嚟越大，咁我哋覺得就可能會對芯片呢類型嘅行業，我哋覺得會好啲咯。長線我哋覺得問題唔大，但係短線我就覺得到呢位，我就覺得應該就係走線嘅。 嗯，咁啊，陳小姐咧可以參考翻咧，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海通國際投資策略執行董事啊梁冠業 Kelvin 幫我哋分析大市嘅。Kelvin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啊，冇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稍後時間再傾話。唔該 Kelvin， 拜拜。 OK， 拜拜。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谢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同你哋讲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隻歌呢 ,Barbie 就揀咗係刘德华嘅 我知道。 但係呢佢就信息话俾我哋听呢，就係佢都唔知道，佢都唔知道阿卢先生呢 去咗边。 去咗边。係 啦。哎，电话又搵唔到佢。 因为个电话呢係接唔上啊，係拨唔通啊。咁所以呢就唔好意思啦卢先生。咁如果係再想参与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做点唱呢，咁要下一次呢再打过嚟呢，再接通你嘅电话呢先至可以呢有机会啦。咁即係话呢，今天呢我哋其他嘅听众朋友呢，如果你啦係想今日呢都有一啲特别嘅点唱想做啦，尤其是呢排呢我哋都好鼓励大家呢就透过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呢，可以借呢个机会呢就向一班嘅医护人员呢係打气啦，去答谢佢哋啦，亦都呢为佢哋嘅辛劳呢係送上一啲嘅鼓励啦，同埋祝福啦咁样。咁亦都可以借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呢就作为呢係向医护人员打氣嘅一個點唱嘅， 係咁啊！大家聽眾咧就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啦。今日咧就簡單啲啦，打電話上嚟登記完之後咧，跟住咧就可以出街啦。 係，但係如果你話下個禮拜 冇錯， 我先有一啲特別嘅日子想做點唱都可以，因為咧下個星期咧都仲有好多咧良辰吉日咧就未有人霸到嘅。咁你可以打電話上嚟1872388，同樣都係呢一組嘅電話號碼。咁就亦都可以預約埋下個禮拜啊，或者之後嘅日子都可以嘅。咁都係啦 ，Barbie 啦，唔知喺邊度咧會聽你哋嘅電話㗎啦。 不過如果聽眾打電話上嚟嘅時候咧，個電話響咗好耐冇人聽咧，俾啲耐性，因为听电话嘅人咧系 得一个嘅啫，系啦，线路咧就有几条， 系 人啊得一个， 冇错， 即系等于咧，我哋咧晨光第一线咧讲嚟讲去咧，好似好多人嘅嚟嚟去去都系嗰几个， 就算调咗位都系嗰几个人， 所以咧正话阿 O 做完才子 O to O 咧，跟住又做创业 O to O 啦。 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早晨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创业 O to O 咧，阿 O 电话旁边咧揾嚟咧宋志玲，志玲早晨。 Hello， 阿 O 你好，早晨。 你好啊， 早晨 早 晨， 早晨。咁啊，使唔使用韩文咧讲一讲啦？呢一个早晨究竟系点样讲嘅咧？ 여러분안녕하세요。 哇，咁长嘅，点解？系啊，好似去咗爱的迫降嗰个年代咁样喎，咁样。近排睇开咧呢个娱乐版咧，见到原来咧阿芝玲咧自己咧早前都开设呢个韩语嘅学校啦，咁啊，直至咧喺呢个农历新年之前咧就揾到啲好嘅 partner， 咁啊投资咗七位嘅数字大搞呢、這个补习啦，同埋呢个学习嘅中心咁样啦，learning centre 咁样啦，咁啊俾啲小朋友学下嘢，不过。啊！又點估到殺嚟一個疫症咧？咁啊，有冇令到你生意都受影響啊？ 都受嘅，即係初頭咧就即係都惡咗。原來我好記得係初二嗰陣時咧，我同我哋 partner 咧，即係諗住 即係傾下嚟緊，即係即係農曆年之後會點樣大搞啊？咁咁點知初二之後就知道將會係延遲復課啦。咁咁嗰陣時個心都好亂，同埋即係有啲彷徨咯。咁咁我同我 partner 都，哎呀，咁今次點算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咁樣 run 咗之後，即係因為佢咧嗰個衞生嘅意識亦都加強咗啦。 嗯， 咁譬如我韓文嗰度都有啲學生會想叫佢小朋友上嚟我哋學校度上都有嘅，即係譬如話佢一個禮拜上嚟一次嘅，咁點知而家學校即係要等復課咧，咁佢一個禮拜嚟三次都有喎。 嗯， 咁有啲家長又唔驚喎，但係佢都有問咯，即係你個衞生會係點啊？你哋會點去消毒啊？就會問多咗呢啲。咁我哋即係平時，因為平時咧學校咧，我哋呢啲補習社咧，教處啊或者一啲衞生處嗰啲人咧，都會理巡嘅。 嗯。 咁啊都會理巡咧，咁佢哋就會話啊，你啲洗手液啊，或者係你啲清潔用品啊，要點樣？即係都會講。咁你知平時我哋真係冇咩咁，香港真係個福地嚟嘅。係。咁其實覺得佢哋好囉嗦，好煩啊！哎，好啦，你以為擺住喺度啊？我漂白水擺喺度啦，即係你睇啊！即係講真係咁啦，所以咁但係到嗰刻就真係明白點解要有呢啲嘅措施或者設備要規定學校要做呢啲嘢咯。咁、你知唔知因為即係嗰幾個禮拜淨係冇漂白水賣㗎嘛？ 係啊， 但係我哋有賣定漂白水，因為就係因為政府佢得閒會嚟巡咧，就會 check 你廁所有冇 漂白水啊、衞生嘢啊咁樣。反而你哋嗰度仲可以有備無患，廁紙都多幾卷咁樣用下，係咪啊？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平時唔覺得個漂白水咁珍貴噶嘛。咁、我哋平時塞去即係擺落個廁所嗰邊噶嘛。跟住個疫情嗰時候，我哋係要將個漂白水擺落學校某個位置，即係唔好俾人見到咁。 係啊，驚有可能有啲人攞走咗咁樣，係咪咁就麻 煩啦？係啊，啲廁紙又係咧，買定咗成箱嗰啲咧，就要揾个地方塞住佢啊！啲老师话喂小心啊，惊唔见咗啲厕纸咁咯。即系我觉得好，即系好特别嘅一年，都未试过系咁样样啊。 所以成件事对于我哋嚟讲，做任何一门生意都系好崭新啦。讲真，即系大家 好大挑战啊！ 大家都差唔多年纪，其实呢一件事，你话喂，成日都攞沙士嚟做比对，其实沙士同依家真系争好远咯。大家会 feel 到个力度。 我沙士嗰年咧，我沙士嗰年我喺韩国读书啊。 咁 嗰年咧，韩国系冇沙士嘅，一个案例都冇。咁我咧就喺韩国读书，我就完全冇经历过嗰一 part 咯。我翻嚟香港就我就觉得自己好彩嘅。 咁但系呢一刻感受到就直情觉得 系啊， 点解会咁嘅？咁样系嘛？ 系啊，真系好得人惊。即系我觉得而家都系咯，觉得个疫情而家即系再爆发，好似即系外国又咁咧，即系唔知点先。咁我谂即系最紧要系做好自己咯，即系少啲打边炉啊， 少啲打边炉，少啲聚集啊，出街啊等等，注重个人卫生啊。 系啊，即系有时啲同事我哋拍嘢咁样咧，都叫佢唔好讲嘢咁大声，喷口水出嚟啊，大家要小心啲啊咁咯。 咁呢个环节咧叫创业 O to O， 其实就鼓励年轻人创业嘅。嗱，头先经历过嗰一年咧，2020年咧，仿佛令到成个企业啦，或者成间公司咧急速成长咁样啊吓。咁有好多嘢都系要急就章啦，或者要个应变能力好强啦。你自己觉得咧，作为一个创业家啦，或者创业者啦，有啲乜嘢嘅心得可以同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去分享翻咧？ 我覺得咧喺一個咁樣嘅環境之下咧，首先團結好緊要嘅，即係你同啲員工嗰啲嘅團結好緊要嘅。我哋有嗰一刻有諗過咧，就叫佢哋不如你放兩個禮拜假無薪假啦咁樣。有咁樣諗過下，但係又覺得如果係嗰個逆市到咁樣樣咧，咁其實其他啲同事都會好辛苦，啲老師又辛苦啦，啲職員又好辛苦啦，咁所以我覺得嗰個 moment 係唔應該即係陣腳大亂，亦都唔好即係發脾氣咁樣樣咯，真係要平心靜氣去諗點樣去解決件事。咁去到有啲位，譬如話你咁樣唔得就試下咁樣，咁樣唔得就試下，即係用唔同嘅方法去試咗先咯。 你覺得即係做幕前嘅工作辛苦啲，定係做老闆娘辛苦啲咧？ 做老闆辛苦啲。 點解啊？ 其實而家咧，我諗，如果其他啲創業嗰啲咧，或者真係做緊老闆嗰啲咧，亦都一定好認同我呢個心聲。其實老闆咧就係夥計嚟啊。係 啊。 仲要係一個卑微嘅伙計啊，冇廁紙咧，即係啲員工你叫佢撲咧，佢撲唔到廁紙咧，個老闆咧。真係喺條街嗰度買廁紙啊！ 要㗎，因為你要protect到佢，咁佢先可以做到嘢。 係啊，如果唔係，所有嘢都係你做曬㗎咋。 嗱，你譬如話你幕前咁啊，咁其實你有audio 所有嘢已經係準備曬，係俾你去企喺幕前嗰一刻表演咁樣㗎嘛。 係啊，你坐落去又有人幫你梳化，幾好啊，唔使用腦。跟住你自己翻翻去自己公司嗰度咧，真係少咗支原心筆咧，你都要負責啊！真係買 口罩啊， 係咪啊？ 冇口罩初頭。 咁但係你初頭係咪有啲韓國嘅渠道可以試下幫你？因為頭段韓國未有事嘅時候，你有你嘅 network 係相對容易啲噶嘛？我係咁諗啦，係咪？ 但係我媽咪就幾啱啱夠我用啫嘛。 係，咁要跟即係要俾曬你成個教育中心，又真係有啲難度嘅。當你有十幾個員工咁，每一個人用一個口罩，其實一盒咧都已經係兩日已經消耗咗啦。 初頭嗰啲韓國人唔想戴嘅，即係覺得哎呀冇咁誇張，即係因為我啲韓國老師咧覺得、哎呀你哋太誇張，咁我哋梗係強制性一定要逼佢戴啦。咁都有戴嘅，咁我哋都有檢查嘅，咁即係都會抹曬用消毒藥水啊，即係一比較九咁樣抹下台嗰啲。但係借咯，都係借咯，初頭真係冇，跟住嗰度。叫啲朋友俾十張，呢度俾十張，咁樣籌翻嚟㗎。 係啊，真係，即係已經係 out of 錢啦。即係你唔係講緊話，我$200一盒，$300一盒，唔係講緊嗰啲。你根本冇個口罩，你連開工都開唔到啊！嗬，係咪？ 我去茶餐廳，有個即係夥計咁識開嘢嘅，佢話我呢個口罩你咪，咁一望而家就識睇啦。啊，呢個真係，咦 quality 幾好喎、啊！佢話我初頭個疫情未咁犀利嗰時候，我已經買定啦，$100+啦。啲人問我係咪假噶、我嚇、我$100+咁貴都話假。佢話而家係起碼$200+嗰一盒50張先係叫真貨靚嘢，$80係啲 cheap 嘢嚟嘅。不過佢唔知道我識人，所以我攞到$80+盒咁樣。跟住我成日同我 partner 講：哇，而家咩世界？ 是啊，真是，所以唉算啦，即係大家攜手抗疫啦，希望真係见到曙光啦，係啊。 係啊， 同埋唔係淨係香港人 suffer 㗎，係全球一齊 suffer 㗎。係 啊，即係全球要自律，係要全球自律囉。 係啊，如果唔係啲病菌呢继续传嚟传去呢、大家真係麻烦啦，今年过得。好啦，唔好讲啲太泄气嘅说话，吐一吐呢污气，我哋呢重新振作。加油，掙扎，香港人！ 朝早係要有朝氣嘅。 係啦，啱啦，咁希望咧你嘅教育中心咧越開越多啦。咁今個早上咧，多謝曬你分享你創業嘅心得，同埋咧呢段時間啊，做老闆娘嘅你咧點樣啊，同一班前線嘅員工咧攜手抗疫啊！多謝曬你，宋之玲 ，thank you， 好，拜拜。 是谷子嫖的如果你明白啊，我们还要明白到底今天夜晚港台电视31有些什么精彩的节目呢，大家一起又可以听听啦。 晨光追踪31， 继续我们晨光第一线有晨光追踪31啦。那这个时候呢，有我彭仔程正鹏就打通个电话给刘畅的。早晨阿畅。 早晨彭爷，早晨各位。 好啦，星期四晚的港台电视31有什么节目选择？ 好啊，今晚好多好嘢睇。 是讲嚟听下。 先同大家介绍今晚八点钟以时论事啊。 哦， 系啦，咁啊，今晚同大家咧先 有冇我哋阿 Sir 啊？ 即系好多阿 Sir， 好多阿 Sir 都有阿 Sir， 真系首先 系咪咧？因为见到啊嘛，上咗立法会，系财务委员会， 系啦。咁啊，另外仲会讲啊，有另一单城中热话， 系 咁就话说咧，早前呢个立法会议员啊，欧诺轩啊。 系， 佢就被告得入呢个大星宫袭警啊嘛。 哦，系啊，系啊， 系啊。咁啊，今晚呢一集嘅议事论事咧，就同大家探讨下，究竟殴打嘅定义系乜嘢？ 哦， 点解呢个声音都会构成殴打罪嘅咧？ 系，咁就系借呢一个case 咧，其实就系将佢咧系好广泛普遍嚟讲吓，咁所以唔系咧系探讨嗰一单案情。 冇错，冇错，冇错。 啊，大家明噶啦。 系啦。咁啊，另外以事论事咧，又会讲下咧，大家所有香港人都切身嘅问题。咁啊，基本法原来颁布咗30年啦， 系 啦，咁啊，讲咗50年不变噶嘛，咁而家行咗都行咗好一大段时间啦， 一半有多咯， 系啦，冇错啦。咁啊，基本法就定明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几个方针嘅，咁但系回归至今咧，就好多基本法嘅解释权同埋政制发展嗰度咧，好多好多争议。 系 咁啊，究竟咧？呢、这個基本法係咪需要修改呢？咁今晚議事論事就會同大家探討一下啦。 哇，邊夠時間講啊？ 係咧，我都覺得要讀一個大學學位先。 係咯，可能係變成一個常設嘅環節咧，每次議事論事都要講一講先得。 哇，咁啊講到50年後噶咯喎，咁 樣。咁啊睇下今晚嘅議事論事佢哋點樣探討啦嚇。 冇 錯。咁啊，除此之外咧，有冇啲輕鬆啲㗎？ 有啦，咁啊緊接住日常八點半，今晚八點半，咁啊同大家講下啲食療啊。 哦，係咪可以潤肺啊，增強抵抗力啊？ 就是类似咁，不过好啱个时令嘅。咁而家就春天啊嘛，好潮湿啊嘛。咁就有中医师就同大家介绍下家居去湿嘅方法。 咦，好嘢、啊，即系煲啲汤水，然之后帮助我哋调理身体去湿。 仲有应该仲有其他巧妙嘅。 哦，系咪啊？ 咁今晚真系要留意一下。 哦，即系系讲紧系我哋 去湿嘅方法、啊，唔系净系去湿嘅食疗、 啊。哦，即系唔系净系人体啊，净屋企家居嘅其他、 啊， 可能你嘅摆设啊，或者你嘅啲台啊， 定系衣着啊，我都唔清楚。今晚真系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哦，好。好广泛咁、 啊、 样， 系啊，好、多朋友喺在家工作噶嘛， 啱嘅啱嘅， 在家时间好长，真系要睇下。 好，留意住。 好啦，跟住另外咧，我哋又请咗一位好朋友啊，一位好朋友就 系 Super Girls 之前嘅队长阿卡赵慧珊咧， 系， 咁佢就最近以个人歌手嘅姿态发展啊嘛，咁、 啊、 我哋请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佢音乐上面最近有啲乜嘢尝试 嘅。啊，其实佢都系我哋半个。啊、半个亲生女啊，算唔算咧？佢都有帮我哋喺港台电视31嗰度咧，都做好多节目。 系啊， 之前 系啊，老友记啊。 系啊，就算未加入呢一个嘅乐坛之前，都喺我哋电台嗰度工作啊吓。咁啊，又留意一下呢一位女孩子咧，而家成长到呢个地步咧，啊，个人发展做歌手嘅历程又系点样？系咪？好。咁啊，今晚咧好多唔同嘅节目，仲有冇补充？ 好，最后好快讲一句。今晚九点半周游列车带大家去马达加斯加，想去的朋友一定要看看。 诶，呢个令我想起那个卡通片。 冇错啊，那套卡通片真的有那些马骝仔看的。 是不是啊？ 是啊。 咁啊，留意住啦吓，又有一些比较严肃啲嘅议事论事呢一类嘅节目，亦都有咧喺周游列车呢一种咧，即系咁轻松嘅电视俾大家去选择嚟看。咁啊，都是港台电视31啦。咁啊，今晚咧大家适随转变啦吓。咁啊，唔该晒阿昌。咁啊，听日先再同你倾过，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动用210亿元支援16个行业。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话：唔同行业，而包括同一行业内，都有好大差异。要设计协助的措施而做到滴水不漏是相当困难。又重申，除了薪酬津贴之外，政府亦都有其他措施。 羅志光出席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的時候說，資助僱主資薪津貼原則是要給予員工，雇主申請了津貼不可以裁員，亦都不可以縮減雇員人數。他又說雇主可以以一至四月作為薪津基礎，部分雇主如果情況許可，到申請薪津的時候可以增聘人手或者是加薪。他說不同雇主有不同情況，最重要是能夠保住打工仔。確診感染新型肺炎的英國首相約翰遜繼續在深切治療部留醫。財相辛偉成主持抗疫記者會的時候說，約翰遜的病情正在改善，已經能夠在病床上坐起身。辛偉成又宣布一系列總值7.5亿英镑的措施，協助陷入困境的慈善團體渡過疫情難關。他不願意猜測英國何時可以解除目前各項封鎖措施，強調所有決定取決於科學數據。出席記者會的國防部科學顧問說，新確診個案的增速並非失控。醫療官員就說，住院數據反映疫情出現首次平穩跡象，但是強調不是自滿的時候。假如民眾不遵守保持社交距離的指引，病毒將會再次快速傳播。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反駁美國總統特朗普有關世衛以中國為中心的指控。譚德塞說，如果不想見到更多絲帶，就要停止將疫情政治化，不要玩火。特朗普反擊，指出美國去年向世衛捐助4.5亿美元，中國只是捐助4200万美元。但是世衛事事都按中國的方法去做，對美國和全世界都不公平，反指譚德塞的做法才是政治化。另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說，所有國家都有義務準確、即時、如實公開疫情，正是重新評估美國對世衛的捐款，但他反對要改變世衛領導層的講法。美國佛蒙特州資深參議員桑德斯決定結束爭取民主黨總統提名的競選活動，他的決定為前副總統拜登代表民主黨出選總統，挑戰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鋪平道路。78歲的桑德斯在網絡直播說，部分支持者希望他奮戰到最後，假如他看到可行的途徑可以拿到足夠的提名票，他一定不會停止競選工作。退選對他來說是非常痛苦和艱難的決定。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日間溫暖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和緩東風。展望聽日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下周初天色好轉，早上清涼。現在氣温21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4107点，升141点，总成交金额59.8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282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30点，升4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6.8，升1.8；银河娱乐47元，升1.85；友邦保险71.7，跌4.5。瑞星科技39.5，是跌2.7；中国平安75.95，跌3毫；美团点评97.8，升1.1；阿里巴巴189.4，跌7毫；信宇光学科技113.6，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8.97，瑞士法郎0.972，澳元0.622。加元1.403，新西兰元0.601，人民币7.07，英镑对美元1.24，欧元对美元1.086， 日经平均指数报19263点，跌89点。港金现价报15230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15美元，卖出16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中交通意外，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系挤塞噶，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都系行车缓慢。另外屯门嘅湖山路有爆水管，咁样而家去翻惠丰园方向，近住湖景路嘅二三线咧都需要封闭噶。就是湖山路有爆水管，去翻惠丰园方向，近住湖景路二三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青衣西路油站落斜方向长发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气温啊，真系一点钟过一点钟咧，就个数字系咁升嘅， 上少少咁样。 系，而家9:30几咧，佢又去到21度啦。 哦，今日天气都话最高会去到25度 啊！ 佢上面写噶嘛，最高气温大概25度。 系个天气告示板显示。哦， 慢慢 我今日着得都比较适中啫， 行楼梯咁行上25咯，佢哋 啊，咁啊，相对湿度咧，依家系68%嘅， 都好干燥、啊， 算系干燥啊，咁样 算干燥啊， 啊，咁啊，问下阿朱海婷有冇搽翻啲 cream 啊？ 有嘅有嘅 ，hello， 咁啊干唔干燥都要查噶啦。不过咧，我觉得近期你话个干嘅感觉，我反而觉得系容易口干咗咯。 嗯， 即系定期你都要即系添加多啲水分俾自己啊。 好，咁我哋嘅享乐时代啊，今天咧继续交俾阿朱海婷嘅。 好啊，嗱，幾個禮拜，唔係冇幾個啦，兩個禮拜都講啲關於食嘢啦。今次咧，哎呀，我電話都提醒我，我哋咧，我就去翻一個介紹翻一個行山嘅路線啦，好唔好？ 啱啦，食咁多要喐動翻啊！ 要啊， 係啊，雖然我哋話啦，係幾時去行啊，約幾多個人去行，自己要繼續留意住下個人數啊，各樣嘅問題。 唔好揀啲多人嘅時候去啊！ 是啊，冇错。咁咧，今次我行咗呢一个嘅路线咧，咁应该个名字大家都听过啦，就系、是、流水响啊。 哦，流水响知道， 听过。其实佢就属于咧八仙岭郊野公园嘅，即系嗰个范围之内嘅。因为如果你揸车去咧，你都系会经过咗嗰、那个八仙岭郊野公园嘅个入口之后咧，其实再有几条嘅路线，佢就系其中一条咯。 咁听落好似好近啊，小白嘅屋 系啊，就系、是、我屋企其中一个会成日去到嘅地方。 荒山野岭， 你系咪小白？系咪成日都去啊？ 其实我就通常会 其实佢系管理员啦， 系就好啦，管理咁多地方，我通常都会去八仙岭同九龙坑山嗰边嘅。 嗰边系难行啲嘅，你系粗山嗰啲路线嚟嘅。 系啊，你应该转组啊，转职啊。你應該阿小白，你應該咧轉職去做呢一個嘅我哋工程部啊，咁啊可以上九龍坑山嗰度睇下個發射站。 有一次我咪特登上去，又係同啲朋友一齊影下相留念啊嘛，同佢哋介紹下呢、這個我哋港台有份發射嘅呢、這個位。 係九龍坑山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發射站。 係啊。 哎呀，辛苦你吓！ 所以我哋会知 道。我听过小白咧行八仙岭嘅路段咧，哇，系其实几惊险，同埋系佢有难度嘅。咁、所以我就梗系唔系挑战呢方面咧，因为都有大有细啊嘛。咁今次我去咧，其实你好多时我去介绍嘅路线咧，都系喺啲水塘附近嘅、因为相对地就系比较啱一啲一家大细，一啲家乐径多啲啦。咁流水向呢一个水塘，当然我都系慕名而去啦。因为咧之前我记得我做嘅节目咧，佢、都有啲嘅即系 segment 特别介绍就哇呢、這个咁靓嘅水塘，如果咧填满晒水咧，其实系有森林之镜嘅称呼噶、 啊， 因为佢个水塘嘅 size 啦，而系成个水塘咧都系有树去包围住咧。其实个景如果吓个水塘系满水嘅话咧，系真系好靓嘅。 仲要系静止嘅时候系嘛？ 冇错。但系点解我讲咗咁多如果同埋但系咧？系因为咧嗱，我系三月尾嘅时候去噶，咁、去到咧。个水塘咧系干咗塘嘅， 哎哟， 冇水啊！ 系冇晒水噶，嗱、所以咧，我其实有谂过呢一两个礼拜再去观察多次，点解咧？因为落咗成个几礼拜雨啦嘛，系咪？ 但系都应该唔会。满泻， 因为啲鱼系鱼粉嗰啲鱼啊， 系啊，我都俾我一讲，我俾我爸爸笑啊，佢话唉，点填得满啊， 咪系咯，帮唔到啲咩、啊， 所以我就未去巡视，咁、唯有咧嗱，我就将我自己上三月尾行嘅时候个水塘干涸嘅情况，就同咧好多啲人网上啊去完打卡嘅，即系一啲嘅相去到作对比啦，咁、 就 是、当然有水同冇水，實差好遠啦、啊，不過其實佢整個個水塘周邊嘅環境咧，又冇受過水漲或者係冇水嘅影響、啊，因為一樣都係好靚嘅，只不過冇塊鏡啫。 哦， 即係啲樹木都係依然咁茂盛啊咁嘅。 好靚嘅，因為佢一邊咧、其實好出名嘅一個景啦，相信都有去嗰度有人係一定影過相啦，或者係拍過嘢咧，就係、是、有一排咧係好長嘅距離嘅一啲好高嘅樹啊，叫做白千層啊。點解叫白千層咧？一來佢係好高身。嘅树啦，个树干好高身啦，同埋系白色嘅，因为佢咧系不断咧啲树皮都系会一层层咁样系甩出嚟啦，所以排得好整齐嘅呢一粒啊、都起码一睇到佢都有成有冇六百至八百米咁咁长嘅嗰个距离 咧，一望落去嗰个好辽阔咁啦吓。 是一大条的直道、就是一个白千层的树呢其实很漂亮的，你站在个树中间拍那条长的道呢都很漂亮、只不过是没有倒影在个湖中间那个另外一个美态看不到 拍下树景先咯， 是很漂亮的。另外呢就会发现呢它那只个白千层树的前面呢很得意，我就即刻走去看哇什么花来的呢，看下去呢、首先离远那些叶呢很大块啦，好像一些芭蕉叶，是好像芭蕉叶的，当然不是真芭蕉叶啦、其实呢是一只有啲一粒粒好大粒嘅白色嘅花，咁系，但系先吓个名咧都好得意，我都要查翻个名。 咁咧就係我自己從來未認識過呢一個嘅花嘅，咁後屘都係即係揾翻啲資料啦，咁先睇到咧好似咁薑花咁樣嘅形態嘅，一隻我覺得係熱帶嘅花嚟嘅，咁就四至六月咧，基本上咧都真係會盛開嘅。咁呢個又係一個好特別嘅打卡位，因為咧除咗我哋呢啲非專業行山人士去啊，見到啲嘢係咁去影之外咧，我當日去行咧係見到幾個咧，好明顯係啲農友啊。 哦，即系专嚟影相嘅， 系啦，摆晒个摆晒脚架啊，系影啲静态嘅树啊，静态嘅花咧，嗰类嘅农友咧，都特别去即系会去捕捉呢一啲嘅树景啊，同埋啲山景咁样咯。 嗯，咁有冇味道噶嗰种花？ 有噶，有淡淡嘅香味嘅。点解话佢好似咧姜花咧？其实我真系闻落去咧，系觉得啲香味咧都系有啲似姜花噶。 嗯，咁系啦，好。要大家幻想一下，或者曾經見過的朋友就會知道朱凱婷講緊嗰種花係邊種啦，係啦， 我可以一陣晏啲 send 啲相俾你睇，係啦，就係呢個叫草豆蔻嘅名。 草豆蔻， 草豆蔻，咁佢開花期都係四至六月咯，所以去到咧係會見到嘅。 啊，咁其實咧即係行山咧本身就已經係有益身心啦，即係如果你話家庭即係四個人或以下咁一齊行山咧，咁都可以嘅，咁唔好揀啲咁多人嘅時間。咁同時咧，行山咧，除咗話身體健康之外咧，亦都可以帶嚟咧，就事後咧可以集低曬呢啲咩樹木啊， 係 啊， 咩花朵啊， 係啊， 跟住翻到屋企咧，就再咧去揾資料啊。又或者沿路已經開始在找資料，又可以增長了知識。 是啊， 是啊，你說得對，這個真的要你即可能走多了幾次之後，你對於不同的樹木那種觀察，甚至乎啲花，尤其是不同的季節，如果你真是經常去行，就發現譬如 我自己昨天走了另外一個路段，那你會看到這排的樹呢，這隻樹呢就開始很多花粒了，那我就會立刻跟我女兒約定，我們不如五月頭再來，就望下啲花開曬之後是什麼色嘅花，跟住就再去研究咯。其实都有个几好嘅，有个期待同埋一个盼望啊。 好似做紧一个嘅记录咁， 系啊， 系啊， 大自然记录。 一年四季又有 另外咧，流水巷呢一个即系水塘嘅路段咧，除咗我哋话睇花啊同埋树之外咧，好得意嘅。佢有一边咧个岸边咧系特别多一啲咧奇形怪状，好似咧啲啲藤咁样嘅我哋好多时话啲藤类嘅植物咧，藤藤类嘅植物咪攣藤类啊， 咁佢喺埲墙度啊，定系掹喺石度啊？ 佢直情咧系喺个地上面咧，但系啲藤咧系会系圆形啊，好多好得意嘅形状，你真系又系会去影相嘅。 哦，佢咁得意， 可以再揾下咩品种喎？ 嗱，当然啦，不过即系啲人直情形容话呢啲藤咧嘅形状直情系外痕交缠咁样吓。不过记住啦，藤咧佢就唔系真系好似树干咁即系咁粗或者咁粗壮咧，就唔好话走去影相又掹啊又咬啊又坐上去咁样啦。咁人哋明明一个大自然嘅靓嘅。自然的藤圈咁啊，俾你整烂噶咯， 系会整断添啊，等 系啊系啊， 哦咁啊，大家就系要爱惜呢个大自然啦吓。啊，咁啊，都幾好喎，呢個地方。咁啊，但係朱凱婷當時三月尾啊，去嘅時候， 三月尾 就唔算多人咯。 都唔係，我想講我都係平日嘅三月尾咧，咁起碼都我見到咧，落到去個水塘乾涸嘅水塘，大家企喺中間嘅時候咧，都有大約五六個家庭咯，又唔係話去到完全見唔到人，但係亦都未至於太誇張，不過講緊係平日喎嚇。 係，咁啊，同埋嗰陣時未有呢個限聚令啊嚇。 係啊，係啊， 係啊，咁啊，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啦嚇，睇下係咪喺適當嘅日子同時候咧，就可以一家人咧去行下呢一個嘅。 send 啲相俾你哋睇啊！ 係流水響呢條交流徑啊， 好 嘅，都幾多蝴蝶同埋蜻蜓嘅。其實如果撞啱季節， 有啲會有你咁好粗，有機會撞到咧粉紅色或者係深紅色嘅蜻蜓添啊！ 哦，係啊，我有見過，仲有啲好，其實有係啊，有好多靚顏色嘅蝴蝶咧，其實因為佢近鳳園啊。其实有条路咧，佢系流水向嗰度一路咧就向南行，东南行，咁咧就去到凤园嗰边走嘅。咁所以佢一路咧沿路佢都会比较上多蜻蜓同埋蝴蝶嘅。 系，其实呢个只系呢个大嘅范围嘅一个小路段嚟嘅啫。如果我哋再行埋咧，有更加多可以介绍。 行几耐啊？ 我就嗰次咧主要係集中喺呢個水塘嘅範圍啫，咁來回都係兩個零鐘。但其實如果你話行埋上山，有個叫石坳山啊，甚至乎連埋你過咗山又另外一邊咧，就係叫做學手水塘咧，其實成個範圍係可以好闊嘅。 學鬥水塘嗰度， 學鬥 哦，係學鬥。 哇，喺咁大嘅原來， 係啊， 佢香港好大嘅其實。 咁初學者原來 同我哋一齊去啦，彭仔、小伯， 一齊去啦， 同埋你三個嗱，搭阿 O 或者 Barbie。咁啊，四個人啦， 咁就拉得啦，五個人， 咩或者啊， 或者媽咪， 諗下啦嚇，好，但係都多謝阿朱海婷呢個資料提供，已經集低曬啦，喺呢一個適當嘅時候咧， 係啊，你要出擊啦， 係啊，喺一個找一個對的時候，我就會出擊。 系啦， 好多谢晒朱海婷，下个礼拜先再倾咯。 好，拜拜。 拜拜。 相信所有各有因果，这身设定角色是我选的，角色注入意识，在这身演化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的。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身上一课，风险更多，伙伴在后协助，再跨过青春那一秒，没有偏颇，去演各自角色，用你的本领，每个人各有奖，送你立喊声。It'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 在享乐时代朱海婷介绍的流水响的地方 是、啊是啊、 就真的环境很好了，很漂亮、 啊、是没错、 啊、不知道这个冒险岛的环境有没有流水响那么漂亮呢？ 应该有的， 是不是啊？ 他们 但是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 嘚嘚嘚嘚嘚嘚 嘚 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嘚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咧就有今日咧，咦，临时都执翻支好丑嘅，佢系阿尊啊。 早晨，阿尊。 阿尊。 早晨啊，各位主持人，早晨。 你好啊。 你好。 直播室有阿小白，有我彭仔响说。 系。 你 系 阿尊姐姐，我听你把声似系。 唔系啊，我系尊阿婆。 哦，尊婆婆， 咁咪即系姐姐咯， 一句啊一句。 系咧，阿尊姐姐你好，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你好， 身体健康啊，要保持身体健康啊。 去啦，多谢多谢。 系啊，多唔多出街啊？减少， 冇出街啊。 系，咁啊，尽量系啦，如无必要就唔好出街啦 啊。系啊系啊。 但有冇人帮到你啊？日常生活买嘢啊，煮饭啊。 日常生活咧有我个女咯，我女帮我买下嘢啦。 系咁就乖女啦吓。咁啊，我知道咧，阿尊咧都好有心啊。今日咧呢一个嘅点唱机会咧，就想系帮一班嘅医护人员咧打气，系咪啊？ 系啊系啊。 点解你咁有 系啦？打电话嚟啊！ 但系点解你咁有心咧？点解你咁有心嘅咧？系 因为我好非常之尊敬呢啲医护人员噶，全香港九龙新界。所有老中青的医护人员，我都咁尊敬他们的，咁感谢他们的，他们非常之好的。 嗯， 就咁解啦。 就系因为见到他们而家咁辛劳工作，系咪啊？ 系啊，他们而家特别辛劳，但之前冇呢个证咧，佢哋都系辛劳嘅。好多医护人员都好辛苦，上至病房经理啊、护士长啊，下至嗰啲普通护士啊，或者嗰啲工作人员都好辛苦，医生都好辛苦噶。 啊，你系咪认识有冇身边嘅亲戚朋友系都系医护界嘅？ 冇啊，只不过咧，我就由细到大我都系我系基层嘅，都系睇政府医院啊，睇用嗰啲政府嗰啲。嗰啲醫護人員咧，就幫我，我就入過幾次醫院，咁我覺得佢哋非常之好，非常之專業，我真係好尊敬佢哋嘅，真係唔係講大話。 咁啊，所以真係。希望透過呢個點唱咧，亦都將我哋嘅心意咧，再一次話俾咁多位嘅醫護人員知啦。係 啊，係啊，啊各位醫護人員啊，我好尊敬你哋嘅，我希望你哋個個加油努力啊，唔好氣餒啊，唔好為咗少少。藉口俾人哋嘅藉口嚟話你哋就氣餒咗啊！ 哦，唔會， 香港所有嘅人咧都好需要你哋啲醫護人員噶嚟幫噶。 喂，咁我哋自己都要幫佢喎，幫啲醫護人員，我哋自己就係保持自己嘅身體健康咯，唔好加重佢哋嘅工作嘅壓力咯，係咪？ 呢個真嘅，呢個就係。 好，咁阿尊啊，喂，我咧就幫你因為你發版俾我嘛，叫我幫你揀一隻。咁最近咧就有一班嘅歌手啦嚇，喺呢一個嘅不同地區嘅歌手咧，佢哋就合唱咗一首嘅歌曲咧，都係送俾呢班嘅醫護人員嘅。個歌名叫《一樣美麗》。唱歌嘅除咗有周慶哲咧，仲有係陳柏宇啊。有黃然啊等等嘅， 我想講多句就係咧，上次咧無線呼籲啲人咧八點鐘拍手掌咧，我哋成家人都企喺度拍手掌啊！ 好，好啦，多謝你話翻俾我聽啊！好，下次再傾過嚇。 好啊，拜拜， 拜拜 啊， 姐。 世界拿走你的一切，留下相伴的缺，却拒絕你的拒絕。摸索黑夜，渴望却害怕光。你迷了路，让我带你前往。你从不是孤单的，永远都被爱着，永远都是一样美丽。挣扎伤痕。坚强的人，你的微笑像太阳。Alone but never lonely, always love you see. You're uniquely beautiful. 如月星全因你灿烂，是你让爱永远都存在。 呢首由群星合唱嘅一样美丽啊，叫 All for One 版本啊，咁全部都系为咗咧医护人员啦，向佢哋咧致敬啊。嗯、而唱嘅一首作品，咁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啊，小白。 系啊，咁啊，转头会有风骚发布人啦、啊嗯。明天早上嘅晨光第一线，我哋又再同大家见面啦。 听日红日见， 拜拜。